悲しげに咲く花に君の面影を見た。大好きな雨なのになぜか今日は冷たくて、季節は巡り俺は染められ風は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你食咁多零食，如果食滞咗咁点算啊？ 你放心啦，我唔会有事噶，我有分数噶啦，我从来都未试过因为食零食食滞噶。吓，睇下我准备咗好多噶。吓， 下一站系山家村，下一站系山家村。 老子啊，就快到噶啦。 小妹妹，你做乜嘢？ 唔好意思啊，因为我个女近排有啲唔舒服。 哦，原来佢有病啊。 系啊，我而家同佢去前面山家村嘅古和医院，佢都睇咗成两个月医生。 去睇古和医生啊？呢大众偏僻，只系得佢一个医生睇症咋。 系啊系啊，不过嗰个古和医生咧，的确系一个好好嘅医生嚟噶。 你咁讲，我完全同意啊。佢唔止医术一流，而且待人亲切添。 我个仔同新抱啊，仲有啲孙，一有病都嚟睇佢噶。 做乜嘢啊？都话唔好食咁多零食噶啦，有冇带止痛药嚟啊？ 唔记得带啊。 山家村到站啦。 喂，陪陪啊，去附近嘅医院睇医生。 好啦，慢慢行啊，小心啲啊。 我问下古和医生啦。 老子啊，你觉得点啊？忍多阵啦，好快就到医院噶啦，好快到啦。 好辛苦啊，医生，仲未到噶？ 就快到啦。 我系嚟睇医生噶。 呢度咪同我哋屋企差唔多。 我唔要其他医生，我要医生，你睇翻我。 唔该，跟住下一位。哦，新田太太啊，系你啊，你好吧？卢子佢点样啊？佢而家好翻啲咯。 医生啊，我个女又要麻烦你啦。 哦，你哋喺度坐下，等我一阵啦。我开俾你个药非常有效、啊，你喉咙个红肿完全清除晒啦。 唔该晒你啊，医生，今次全靠你啫。咁、我要落田做嘢咯，嗬。 未得治，静心唞多个礼拜添啦。记住每日要按时食药、啊。 古华医生，多谢晒你，你对我哋真系好， 好好休息啦。好，下一位啦。好。我见到出面嗰个人啊，我从未见过佢嘅，会唔会系警察嚟？ 医生啊，你自己吓自己啦，可能佢知你出名，所以专程嚟呢度揾你睇病啊。 如果系咁咪最好啦。哦，你好翻好多啦、啊。啊，乖仔啦。轮到你两位啦。 我忍唔住啦。 你唔会有事嘅。 小妹妹咩事啊？是不是吃得太多零食呢？是我的，你的病由我来医，听下先。是这样都没办法，既然是这样，我唯有开着止痛药给你先。 唔该晒你。 唔单止越来越瘦，双手不停地震，睡觉还会猛流汗，有时还会失眠睡不着觉。 是不是那些药的分量不够？ 医生啊，我担心吃得太多药可能会有反效果。 放心啦，你绝对不用担心的。不是我夸口啊，我的药是全日本最好的。 医生啊，你尽快跟他做手术会好一点。 医生啊，你不像是住这条村，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的。 这个小孩患了很严重的病，当机立断跟他做手术。照我估计是突眼性甲状腺症。 喂，老兄，你是医生来的？ 不断流汗，手脚颤震，双眼明显突出，加上喉咙红肿，话我知你开啲咩药俾佢食。 哎呀，呢度外面讲嘅，出到外面讲，唔喺病人面前讲嘅。你，系、喂，老兄啊，你呢啲乜嘢病人面前讲埋啲咁样嘅嘢噶？啊，佢嚟向我求医，我会负责医翻好佢。我系医生，我有责任咁样做嘅。 不过你对佢嘅治疗一啲效都冇噶嘛。我劝你都系唔好再等啦，即系同佢做手术。 你咪嘈啊！我要点做有分数？老兄，你老实咁样答我啦，你到底系咪一个正派医生嚟噶？ 唔系。 你咁讲即系唔系医生嚟啦？ 又唔系噃？ 你系医学生咧，既然系学生就唔好扮识嘢啦。 你都几有眼光，我系一个冇正式执照嘅医生。不过我有帮人医病，亦即系无牌医生。 都唔。 医生，你喺边啊？ 快啲走啊！我大把嘢做，唔得闲听你发急疯啊！我会用我的方法医好个细路女嘅。 不过细路女个妈妈已经话咗啲药冇效啦。如果唔做甲状腺手术嘅话，佢会好危险。 甲状腺。 甲状腺手术好复杂噶喎，而且我从来未做过啲咁嘅手术。甲状腺手术你识做嘅咩？ 我识。 嗯， 有需要嘅我可以协助你嘅，唔使顾虑咁多嘅，即刻做。 你协助我？你有资格咩？我喺度做手术嘅话，要冒好大风险噶。万一失败咗，你知唔知会点啊？失败嘅后果好严重噶。 同医生肯出手，一定冇问题噶。佢同你呢个医生边有得比啊？佢拥有一流医术，加上经验丰富，咩病佢都医得好噶。 嗯， 净系睇呢个样就知道你根本冇自信啦。 嗯， 跟我话今次手术由医生嚟做，一定会好好多啊。 你话咩啊？细路仔讲嘢咁冇礼貌嘅。 你睇清楚，我唔系细路啊，我今年已经18岁啊。 好叻咩？我今年就60岁啦。 60岁点啊？ 我明啦。好啦，我决定做啊。 手术期间如果情况危急嘅话，就等我嚟接手啦。 到时我会全力支援医生噶。 细路女竟然喺度大言不惭。 啲阿伯硬系唔自量要认叻嘅。 我都一样得啫。我都话咗啦，犀利咧。 医生， 好啦，我要开始啦，要睇个表演啦。 冷静啲，唔使咁紧张嘅，俾啲信心啦。我多口问句，你做过手术未？ 我试过一次同人割盲肠。 哎，啱啦，喺嗰度啦。 钱 啊啊系， 快啲啦！食咗几啖猪油粉，快啲攞嚟啊！ 系，我而家攞紧嚟噶啦。医生啊，点解你只手猛咁喺度震嘅？ 啊，咁啊好正常。呢个系大手术嚟，客人都会紧张嘅。 小心啲，唔好伤到反回神经线。 钱系要几万，快啲俾我啊！ 系，医生啊，你满头大汗啊，使唔使帮你抹啊？ 使咁啰嗦啦！ 做得好啊！ 钱， 手术好成功，你做得好好。 唉，轻松晒，呢一项手术系我从医以嚟最劲。 除了你就没第二个医生。 是啊，没错啊，只得我一个医生咋。在我来这里之前，附近一带一个医生都没的。 哦， 以前住在这里的村民有病要看医生，就要挨4个钟头巴士出到醒到才有得看病。 你在这里做了医生有多少年 了？唉，都好多年了，大约应该有33年左右。我喺山东大学医科毕业之后，就即刻喺呢度行医咯。其实当时我啊年纪同你差唔多咁后生嘅啫。 不过咁啊，我肯定医生一定靓仔过你，有缘过你啊。 哦，哈哈，你讲错啦，我后生嗰阵个样都结得人噶。 医生啊，今次弊啦，病人好辛苦啊，佢嘅情况突然间转坏。 啊几多度啊？ 好高啊，升到42度啊！ 呢个系休克症状，应该开始冇意识，咁咪手术出咗问题啊？呢个系入咗细菌呢？ 个手术咪进行得好顺利嘅咩？喂，卢伟啊，你见到噶？佢嗰甲状腺，我已经成功切除有问题嘅部分，照计冇嘢出错咁。 呢个系冇吸收足够嘅抗甲状药，同埋浓癫溶液先至会引发起嘅症状。你系咪开错药俾佢食啊？ 而家点算好啊？你有办法就话俾我知啦，求下你啦。 医生，你可以自己解决到头先嘅手术，你唔系做得好成功，靠自己嘅力量都可以解决到。 唔加就算数啦，我自己会解决到，一定有办法。系呢本啦，好啦。 先同佢打镇静剂，然后再打类固醇。 有冇啊？ 有啊，喺度啦。 俾我啦。 电房 啊！电房，电房，电房，电房，电房，快啲俾我啦！电房啊！ 要经人口部注射啊！要俾病人吸氧气，仲要喺病人胸口放一个冰袋。 系。 为咗避免引发手足僵硬嘅症状，要尽量注射多啲电房俾病人。详细嘅资料喺病历表侧边已经写低喺度，系咁。 等阵啊！ 医生啊，今晚仲赶唔赶得切浸温泉啊？ 应该赶得切嘅。 好嘢！ 喂，咪走住啊！喂， 阿伯医生，你有冇跌亲啊？ 你哋唔需要咁急啊，走一留多阵啦嘛。最低限度你都要告诉我知你叫做什么名 字。今天的事忘记他吧。 不得，这样我就永远都会有憾事的了。老兄啊，我知道你不是无牌医生来，看你的功力肯定是个名医来的。 不是，我都讲过了，我是一个黑市医生，情形就好像你一样。 跟我一样？喂，你搞错，我是有牌。 不是，我们都是无牌医生。不过 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医生来的。在这些这样的村落足足做了三十几年医生，我亦亲眼见到村民对你非常之尊敬。老实讲，医生你做的事我真的很佩服，所以我才会帮你手。 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我是无牌？ 医生，在三十年前你讲的山都大还未曾开始医科，你怎么可能在那里学医？好了，医生你记住以后要小心点。 记住啦， 再见。 拜拜啦，白医生，再见啦。 有肚痛过吗？ 医生，这些人不用担心了。刚才叫阿伯医生给点止痛药，我有鼻炎专家。 哎，山田太太，唞阵啦，等阵再做啦。 咁都好啊， 叔叔啊，呢度有妹妹最中意嘅柚子茶。 真系唔好意思啊， 医生 啊，原来阿伯医生啊， 哦， 医生又会咁啱喺度撞到你嘅，你着成咁谂住去边度啊？ 啊，讲起就惭愧啦，几廿岁人借嚟翻学，我而家要上堂啊，三到大学收咗我做医科学生啊。我而家一个60岁嘅医科学生啊！ 哇，你好叻啊，阿伯医生，你真系好学啊！ 哎呀，唔好意思，我够钟上堂啦，好啦，再见啦。 你心机啊，阿伯医生，加油啊！ 佩佩啊，去买朱古力食啦。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将成间屋打扫干净啦。啊，记得添 ，Happy， 可以翻嚟啦。咩嚟噶？啊，弊啦！突然见个医生留低咗个银包。啊，医生真系啊，抌低我喺度，自己出咗去。佢饮完咖啡冇钱俾，唔知会点呢？ 狗尾子啊，你翻嚟啦！冇嘢，冇嘢，放心啦，我真系冇嘢嘅，系发梦啫，真系啊！日光日白，竟然发埋啲咁嘅梦。 叶叔，你要小心身体啊！系咁啦，我入去换件衫先啊。我翻嚟啦，爸爸。哲叔，真系多谢晒你啊！ 咁熟都仲同我客气， 哲叔你对我真系好，收留我喺度住之外，仲成日整啲咁好嘅嘢俾我食。 你唔使同我客气，本间医生系我大恩人，我梗系要报恩啊！ 不过啊，系啦，你头先话发咗个怪梦，系咩梦嚟嘅？ 冇，系普通梦嚟嘅。我梦见以前一啲往事，当年嗰啲嘢唔好提啦，系我嘅秘密。 系咩秘密啦？我好想知啊！ 唔好问啦，呢个秘密啊，我唔会讲俾人听噶。 主角终于出场啦！ 光临， 随便坐啊，医生。今日得你一个人嘅？ 哦，系啊，培培今日好唔得闲，要打扫屋企啊。 饮水。 真系啊，落咁大雨都有啊。 欢迎光临。 阿尊， 先生，请过嚟呢边坐。 我坐呢度得啦。Sorry 啊，姐姐仔。 哦，姐姐仔。 好忙，有好多嘢等住做。我谂住饮杯嘢就走噶啦。 啊，系啊，差啲唔记得添。狗尾子啊，整三文治嗰啲面包咧，做用完啦，唔该你同我买啲翻嚟啊。 好啊。 阿 Sir， 师杯我拿手去咖啡嚟。 好啊。老战，你间冇咗体育都唔错喎，你几本事啊？ 间铺系我勤勤力力捱翻嚟噶， 真系嘅。 阿 Sir， 你唔使担心，嗰样嘢我已经洗手不干噶啦。 系唔做就最好啦，你训练有素，技术炉火纯青，算数啦。反正我今日唔系为你而嚟嘅。诶，你好嘛，黑杰克医生，听讲你收嘅手术费好乸利噶噃。 我只不过系收翻我应得嘅酬劳。 不过根据我哋国家定嘅法律，未领有有效执照嘅医生系严禁同人施手术同参与任何治疗嘅活动嘅。 系咁，嗰啲病到就嚟死嘅病人，咪揾法例医佢哋咯。 咩话？点都好啦，无论点，今日我都要带你翻差馆嘅。 我唔会做我唔中意做嘅嘢。 我今日拘捕令都带埋你噶啦。 唉，有事慢慢傾，坐低飲杯咖啡先啦。 我只食指同中指呢只可以复原，都系多得两位咋。 咁多年前嘅事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完全冇印象啊。 嘿，阿 Sir 啊，睇嚟你顶帽系贵嘢嚟。 哼，平嘢嚟啫，我哋当差嘅边有钱买贵嘢啊。 讲亲啦，阿 Sir 医生再加埋我哋三个人嘅关系真系几微妙嘅。见到你哋又令我谂翻你啲陈年旧事啦。不经不觉已经十年前嘅事啦。我自细好崇拜嗰啲表演艺人，尤其系魔术师呢一行系特别向往。 杰啊，喺舞台度表演要有噱头先得嘅，冇聊真语啊，吸引唔到人噶嘛，仲赶客添啊！嗱，啲粮咧计到今日，唉，由听日开始你唔使再嚟啦，我都唔想咁。 岂有此理，噱头噱头大晒啊！魔术系一门艺术嚟噶 ，B。包嘅手法可以应用喺魔术度， 阿杰，呢一场你最好嘅机会啦，你好自为之啦， 放心啦，答案你一定满意嘅。 各位观众， 千祈咪眨眼啦， 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嗱，将副啤牌撕烂晒佢，去，去， 喂， 哇，好嘢， 好花好假。 通牙车， 你患嘅社会不安障碍精神病，过度嘅紧张同不安令到大脑入面都叫做西道落嚟嘅物质嘅数量受到抑制，所以就引发呢种病。佢嘅症状包括流汗、手脚颤震、头晕，甚至出现四肢僵硬。 本间医生，我而家应该点做好啊？ 双管齐下，食药同接受精神疗法啊！嗱，你需要停止你嘅工作，做完长时间休息。 本间医生，我仲要上台表演噶， 绝对唔可以再上台表演。夹硬抑制住极紧张嘅心态，系你发病嘅原因。直接啲讲，就系舞台表演导致你得到呢个病。 我而家点做好啦？我点做先啱？激气！由于我再不可以上台表演魔术，令我意志消沉，再加上我已经无以为生，唯有不断在地铁打人荷包了。 由嗰阵开始，我每日都同你喺地铁上面斗法， 为咗拉到出晒名嘅山手线文雀老捷，我真系唔知搞尽几多脑汁。喺呢个过程，我观察到喺挤迫车厢中不断喐动嘅人，十个九个都唔系好人，想打荷包。讲到下手揾咩目标，首先梗系嗰啲钱财见光嘅蠢人，同埋双手捉住扶手嘅乘客，摆嘢行李架嘅，迷头迷脑睇报纸嘅，打黑车同埋打喊路，当然仲有黑眼瞓嘅，全部都系扒手嘅目标，绝对唔会放过嘅。你唔好喐啊！今次你仲走一甩，唔该跟我去站长室啊！ 我系清白嘅，我咩都冇做过。 个银包你收埋咗喺边度？ 阿Sir，我都话你眼花睇错咗啦。 睇过晒啦，揾唔到任何证据啊嘛，我真系冇罪啦，咁我走咯，拜拜。 请留意月台间 只有空隙。咪走啊！咪走啊！咪走啊！激气啊！仲拉到你？唔系啊！ 岂有此理啊！竟然扮女一博懵系嘛？ 快啲报警拉个人渣！ 我扮女一其实系有原因嘅。 各位乘客，其实呢位先生系差人嚟噶。 冇错，呢个系我正义啫。 阿 Sir， 我真系戥你辛苦啊！为咗查案，连女人都要扮埋。 你咪嘈啊！都是你个衰人大歇啦！竟然要个扒手同我解围，真是老猫烧须啊！ 记住呢个人间嘅胆生无敌啦， 阿叔，下个站跟我哋落车。 人冇理，人冇理， 喂，快走啊！喂，老师，快走啊！ 医生，伤者被玻璃切断咗个手指，会唔会搏得翻？ 就算搏得翻啊，都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咁灵活。 啊，医生，呢、這个手术请你暂时拖住先啊！我哋好耐冇见啊，黑杰克医生，我系友人，你认得我吗？ 友人先生，又点样啊？又想弹个冇钱收个病人俾我，要我帮佢做手术，唔系就拉我告我无牌行医咁咯？ 咁我唔怕直接讲啦。今次嘅病人系一个职业扒手嚟，佢遇到交通意外，有两只手指被玻璃切断咗，我想你帮佢搏翻啲手指啫。 接驳手指手术，普通外科医生都可以做得到。 唔单止要搏翻。我仲想佢好似可以以前咁灵活，要好似以前咁正常喐动翻。我要个病人好翻之后，可以再做扒手。 点解？ 唔怕话你知，呢几个月我系暗中跟紧佢嘅，目的要人赃并获，当场拉到佢。但系估唔到整单咁嘅嘢，无论点都好啦，我唔想佢就咁收山。 我要喺佢犯案嗰阵捉到佢，要亲手拉到佢。 同之前一样，一个先都冇得收啊，系咪？ 你唔好咁沉啦，我唔拉你去坐监，你已经偷笑啦。黑杰克医生，呢单手术你肯做啊？医生，今次嘅手术请你交俾佢做啦。 嗰两只手指大约断咗三个半钟， 咁啲细胞应该未坏死。 可唔可以复原啊？ 手术只系啱啱做完啫，伤者跟住嗰个月都要好好休养。 跟住嗰个月简直系漫长到不得了。 哎，阿 Sir， 黑杰克医生咪咁有心啊！我可以出院啦，医生全靠你治，可以救翻我咋。 老智，啲手指系咪同以前一样咁灵活啊？ 系啊系啊，一啲问题都冇啊！ 阿智，打个蝴蝶煲胎俾我睇。 哦，系，我而家可以如常食饭啦，就算打波子机都得嘅。去，睇下系咪 OK 啊？ 老智，你唔好玩我啦！我最关心嘅，你系咪会？可以好似以前咁继续做扒手啊！ 扒手咁嘅手指做扒手肯定冇可能咧。 黑杰克，你违反咗承诺噃！我相信你嘅能力先至揾你帮老子做手术，你竟然帮佢做到唔汤唔水，你准备好坐监都得啦！而家我就要拉你翻差馆。 我就冇乜所谓啊，不过如果你咁做嘅话，差人要个无牌医生帮人做手术嘅事就会见光，你唔怕会影响你咩？ 你好嘢，你忍住嚟。黑杰克医生，嗰次算你好彩，俾你揾到甩身机会。不过今次我系有备而嚟，我已经揾够了可以将你拘捕，所以我今日系专程嚟呢度接你翻差馆嘅。 可唔可以听下张拘捕令啊？ 当然得啦，咁你擘大眼睇清楚拉你个拘捕令。哎，冇咗嘅，冇咗，我一定再翻嚟揾你嘅，你预备定坐监都得啦。黑杰克，你又出嚟，激气！ 好嘢喎，老板。今次真系多得你， 客气啦，我多谢你就真。当初我出院嗰阵啊，两只手指其实已经完全康复噶啦，都系多得你教我嘅办法，我才可以摆脱诱人。咁我才可以重新做人，唔系得你啊，我而家坐紧监咯。 哲叔， 你听到晒啊？我头先发嘅梦嘅内容就系咁嘅。 哲叔，你整嘅三文治真系好好食啊！得闲再整俾我食啊！ 又俾顶箍帽我戴。 老板，我要走啦，埋单。 啊，冇错啊！ 医生，医生，你个银包啊！ 啊， 医生啊，你个银包跌咗喺门口啊！你咁大个人咁硬着啫，睇小曼都唔得噶。 I'm not afraid to die. けを見た大好きな雨なのになぜか今日は冷たくて季節はめぐり俺は染められ風は奏でて思い溢れて月の欠けたを集めて夢を飾り眠る時の砂散りばめてもあの頃へ帰れない生きる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避忌下啦， 但你有朋友的照顾，感觉上真系温暖好多嘅。 吓，咁美子姐姐，原来你都有心上人啊！ 唔好乱讲啊，我梗系冇咯，系咪噶？ 你咁渣噶，人哋话冇经历过恋爱个女仔唔会靓噶。 九美子嘅心上人系咪仲系你过咗身嘅爸爸啊？ 吓，梗唔系啦，哲叔，咪睇小我啊！其实我都有中意嘅人噶。 诶， 你讲真嘅？ 姐姐啊，你中意嗰个人系边个啊？ 我是谁啊？那阵我仲好细个。 你讲不讲？你做咩瞒住我啊？ 青梅竹马的朋友啊，那个男仔是不是很有型的呢？ 不是你讲这样的。我那阵时大概是三岁左右啦。有次我跟爸爸上医院的天台。 哦，对不住，要你等。九鼻子啊，爸爸有些事要跟人谈，你乖乖给自己去玩。 是熊猫啊！ 小心啊！ 你冇事就好咯，九尾子真系俾你吓亲。 吓咁样，你咪连佢叫咩名都唔知咯。因为嗰阵我仲系好细，所以唔系记得好清楚。 原来咁就可惜啦。 老板，我走啦。 吓、啊，医生咁快走啦？我哋啱啱先倾得咁开心，坐多阵添啊！等阵啊，医生，等埋我。 真系估唔到啊！原来九尾子一早已经有咗心上人啦。 哲叔啊，呢件事你千祈唔好同人讲啊，俾人知道好丑。 我谂好快你就会遇到真命天子噶啦。 啊！ 唔好，九尾子做乜嘢啊？ 我只眼，我只左眼睇唔到嘢。 啊！ 点算好啊，哲叔？我只眼 点啊？九尾子。他以前都有提过，话只左眼咧间唔中会觉得痛。佢嘅情形系咪好坏啊？ 佢嘅角膜有啲问题。 我角膜有问题，医生啊，咁即系点样啊？ 眼球嘅角膜部分有地方变白，影响眼球功能，所以睇唔到嘢。 医生啊，系咁点算啊？ 解决方法就系更换角膜，放心啦，手术唔系好难嘅。 系咁好啦，智叔啊，即刻送九尾子入医院啦。 吓、唔使，我呢度细细地都做到手术嘅。 边度够胆揾你啊？你收得咁贵，都唔知几多钱先够找数啊？ 咁又系啊，又收得几贵。 喂，医生，你咪吓我至得噶。 俾我喺你度饮免费咖啡补翻数啦，到樱花开嗰阵就差唔多。 医生，收费同我细佬嗰阵好大分别、啊。 冇办法啦，我中意饮佢啲咖啡。 过奖。 系咁，我平时饮开嘅特制集果汁，顺便都唔好收钱啦。 手重啊，敲吉他啊，可以尽快帮我准备副角膜啊，帮我搵副状态最好嘅。 而家咁咪几好，好似以前咁样啦。 今次都系多得黑杰克医生佢啫，只眼好似睇得仲清楚过以前。 九尾子，有咩事啊？ 嗰、那个男仔系边个嚟噶？ 吓、啊？ 佢企嗰边，眼定定咁望住我。 系男仔啊？喺边度啊？ 唔喺嗰度咯，嗰度唔见有人喎、 啊。啊，唔系喎，佢喺嗰度。 九尾子，你日头喺暗角度见到嗰个男仔系咩人嚟咧？但系点解其他人话见唔到佢嘅？瞓醒应该冇事噶啦。啊！ 九尾子是不是有色狼啊？ 我看到有个人影。 什么话？人影在哪里啊？ 在那里、 啊、 已经check过了，没不妥、啊、 医生帮人做过那么多次手术，之后回来找晦气的姐姐都是第一个。 我不是回来找晦气的，我的而且确是看到的。 虽然我不是眼科专家，但是我帮你做的手术真的很成功。 大医生，我真的看到的，每次我望去暗角嗰阵就会见到的了。是个后生仔嚟，留长头发，几好样的，每次他都望实我，仲向我伸手添。 可能是你的心理作用嚟。 唔系噶，唔系心理作用嚟噶。 你一定系挂住你个心上人。 我都讲过的啦，我都话我而家仲未有心上人的啦。 会唔会是在你身边有啲对你有好感的男仔啊？可能他想识你，所以成日跟在你附近。 冇错啦，你系男同学啦。 都话唔系啦。你又见到他啦，就在前面啫。 啊！ 医生真系唔好意思啦，你咁用心医翻好九尾子只眼，佢竟然咁冇礼貌。 如果佢真系睇到啲咩嘅话，就是我的失 误。诶，点会呢？照我睇，佢系太挂住个男仔产生幻觉啫。呢件事根本同你一啲关系都冇嘅。 唔关医生事噶。 啊，系咪手重啊？我系黑杰克啊。咁嘅，两个月前你咪帮我揾咗副眼角膜嘅。 咩眼角膜啊？ 啊，我明白嘅，但系我真系好想知道捐赠者嘅身份。是这样的。 看看这几套都不错啊。嗯。九尾子，你咪成日胡思乱想啦，尽量令自己放松啲。既然黑杰克医生的医术咁高明，你的幻觉好快就会冇㗎啦。嗯。啊。 又嚟啦，九尾子。等阵啦，你咪走啊，我一个人嚟你嗰度。定抑或是你只不过是我心里面的幻觉来着。难道是他？ 他叫小松，我们都是怪异事件研究学会的成员的。 虽然是这样，但我绝对不相信 UFO 或者鬼魂之类的事。我绝对相信任何怪异事件都可以用科学角度去解释的。 蛤？科学角度？ 件事由男讲了给我知道的。你朋友的左眼经常见到个男人，是不是？ 我们对这件事做了推理。 连克杰克医生都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啊，你们哪有可能解释到为什么啊？ 那又未必的，其实件事都挺有趣的。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副眼角膜上。 是角膜问题？ 没错啊，你知不知道那副移植给你朋友的眼角膜是在哪里得来的？ 听说那副角膜是一个人捐赠给那间医院的。 换句说话，那副眼角膜的提供者 已经过了身了。 啊， 人类对眼的构造好像相机咁嘅，相机会将影像落印在菲林上面，当视觉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影像就会落印在眼角膜里面。从科学角度来看是有咁嘅可能。 唔系啊嘛，十足十科幻小说嘅情节咁噶。 你系捐赠者生前睇到个嘢会留喺九美子姐姐只眼度啊？ 如果系咁嘅，九美子姐姐而家出现嘅情形同捐赠角膜嘅人有关联咯噃。 唔喺度乱讲啦，我系个医生嚟。冇事实根据嘅嘢，我绝对唔会信嘅。 但系都有咁嘅可能嘅、哦，我求下你，可唔可以去查下捐赠角膜嘅人啊？ 呢层唔使你哋讲，我一早已经查咗啦，冇任何问题啊。 咁嗰个捐赠者究竟系咩人嚟噶？ 对于捐赠者嘅一切资料，我系要绝对保密，唔可以话俾你知。 不过对九美子好重要嘅、哦， 冇错啊，对九美子姐姐好重要啊。 算啦，由得佢啦， 九美子。 我见到的那个男仔可能是我小时候曾经救过我那个人都不定啊。 啊，但是你又说你不记得他的样子。 没错，或者是我自己内心塑造出来的影像来啦。但是这样都挺好啊，因为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见到他，现在我终于都如愿以偿了。 一个医生啊，真是没有点浪漫的，他都不明白女仔的心理的。一定是姐姐的心上人向她求婚，实在好浪漫啊。啊， Amy 啊，好开始玩啊，趁机做嘢得唔得啊？ 我出去。 美子啊，你真系咁介意见到嗰个男仔嘅影像啊？ 哲叔，对唔住啊，但系控制唔到自己啊，因为成日都见到个男仔出现，而家佢个样已经留喺我个脑里面啊。 你尽快忘记佢吧啦，再咁样落去啊，你一定会慢慢发恶梦啊。 咁美子，你成日见到嘅嗰个男仔， 唔使讲啦，你系叫我尽快忘记佢系咪？话我唔实际啊嘛。算数啦，我嘅事唔使你哋嚟理我。 唔好意思啊，佢咁我真係等佢担心啊。 哲叔啊，九美子成日见到嘅嗰个男仔嘅影像可能真係存在，唔係幻觉嚟㗎。 啊， 又嚟啦，又见到佢。 你好似跟咗我一段路噶咯。 如果我哋嘅假设系正確嘅话咧，咁首先要解决嘅问题就系点解嗰个男人个样会喺副眼角膜度出现啦？ 因为 捐赠者当时受到好大冲击，所以临终前嗰个人嘅样子就印咗喺眼角膜里面啦。 你呢个推理都几有趣啊！ 捐赠眼角膜俾姐姐嘅人呢，而家已经过咗身。换言之，嗰个男人呢系捐赠者生前最后一个见到嘅人嚟啦。 又男，你做乜嘢呃个头啊？ 我集中精神组织紧一啲线索啊！最后见到嘅人就系嗰个人，冇错啦。照我推理，呢件可能是一宗凶杀案都未定啊！ 你话咩话？ 件事同凶杀案有关啊！ 捐赠角膜俾九尾子姐姐嘅人，因为一啲原因遭受到杀害，所以佢积存嘅怨气好重，喺临终前刻就深深咁将凶手嘅样印咗对眼里面。 啊！唔系咁啦！ 凶手个样留喺遇害人一对眼里面啊！九美子啊，你在哪里啊？ 我在大宅公园啊，现在我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啊。 蛤？ 原来是真的，我所见的不是幻觉来，真的有这个人的。 听着啊，九美子，那个人啊，今次糟了，九美子现在和他见到的那个男人一起啊。 即是说他和那个凶手在一起？ 九美子的处境很危险啊。 等等，我现在要打电话给医生知。 的确是不可思议，我哋素未谋面，但你左边呢只眼竟然可以成日都见到我。 系啊，我谂角膜原来嘅物主咁样做系要留低破案嘅线索，一定系咁。 咁个凶手对九尾子姐姐点啊？ 如果系凶手嘅话，佢会为咗消灭证据，可能对九尾子不利噶。 点算啊？ 人在角膜里面的人是杀人凶手，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推断来啊。 捐眼角膜给九尾子的人是个女士，她叫做本伊利子，因为一种交通意外死亡。至于九尾子眼里面的人，照我估计应该是。 喂， 好危险啊，九尾子 快上点走啊。 和灯他们做什么？ 和你一起的男人就是那个捐赠者的仇人啊，快点走啊。 都可以咁讲，嗰个女仔可能真系俾我害咗。 诶，咁好危险啊！ 小美子， 救命啊！ 你做咩搞埋啲咁嘅嘢啊？ 我哋惊九尾子姐姐有危险，未谂住。 的确系咁噶。 岸田先生根本唔系杀人凶手，话你哋知啦，佢系捐赠国母嘅管伊里子小姐嘅未婚夫嚟嘅。 系个未婚夫？ 冇错，我哋原本打算喺今个春天举行婚礼嘅。嗰日我同伊里子出游车行，但因为我太过陶醉。警觉性低咗，喺个急弯太迟离开。就系咁，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我被抛出车外，仲可以行得，但系伊里子仍然留喺架车里面。我想尽办法，谂住救翻佢出嚟。我尝试伸手去救佢。当时我没办法救到伊里子。 你话系我女朋友都啱嘅。 我先几日揾咗相熟嘅朋友去警局度睇过当日嘅意外报告书，到最后我就得出一个咁样嘅答案：伊利子小姐临终前一刻凝望住岸田先生，因为唔舍得离开岸田先生，所以佢嘅样就印在眼角。早晚正常翻晒未？ 系啊。 好，你跌咗落水，成为有效嘅冲击治疗添。 医生啊，我而家已经记得翻少少嘢啦。 记得啲咩？ 我记得翻细个嗰阵救我嘅恩人个样啊。我觉得佢同医生你有啲似样。 今次嘅经历系第一阵春风。 啊？ 对于你嚟讲。真正的春天很快就会降临了。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克杰克。 嘅三叶草俾我啊！太好啦，我嘅愿望终于可以成真啦！我听日就会向王子表明我嘅心意。 长情可以战胜万难嘅。系啦，医生，你话我知你今晚想食啲乜嘢餸？ 是但啦。 啊。大食婆里面冇是但啲味餸噶喎。 嗯。 点解要咁噶？医生你讲嘢嗰阵点解要唔望住我咁有礼貌啊？ 佢佢咁乖买餸啊？ 老板啊，今日有咩好介绍啊？ 不如食石斑啦，今日啲石斑好靓。 要条乌头啊！ 好啊！ 想揾一棵都揾唔到噶，啊，揾到啦，啊啊，你要啊，俾你噶，啊，多谢你啊，系啦，你知唔知四百叶嘅三叶草系可以用嚟许愿，而且仲好靓添啊， 嗯，你而家揾到。咁样咪好咯， 仲未得噶，只系得一棵唔够噶，仲要揾多一棵俾你啊嘛。 哦， 四花叶嘅，四花叶嘅，揾唔到喺边啊？ 我谂冇晒噶啦。 四花叶嘅，四花叶嘅， 个天就嚟黑啦，算数啦。 啊，呢度有一棵。终于就找到一批啦！ 你块面好似花面猫咁啦， 你份面都系玩咗咁耐，都未问你叫咩名添。我叫培培啊，多多指教。 我叫文清啊，可以识到你，我开心。培培，我棵四百叶嘅三叶草，你谂住用嚟许咩愿啊？ 咁你呢？你又谂住去咩愿啊？ 我谂住， 我未曾谂到噶，仲未谂到啊！你咁傻噶？医生，我有嘢问啊。 嗯？ 我想问你个恋字点写？ 问嚟做咩？ 你唔好理啦。写俾我睇啊！ 嗯， 唔该，医生，系咁个爱字系点写啊？ 哦，爱字，你问个爱字点写啊？系爱人或者被爱个爱？ 嗯，问嚟都多余噶，梗系咧，唔系仲有边个啊？ 培培啊，你到底喺度写紧乜嘢？ 你唔好理啦。 你的举止真是令我非常爱慕， 写情信啊？ 不看得的， 看一下有什么所谓啊？封信是寄给谁的？培培，你是不是有意中人啊？ 我不会告诉你知道的，你不要那么八卦，我已经十八岁了，我有意中人，有恋爱对象有什么那么出奇啊？ 告诉我你的意中人是哪个又有什么所谓？ 妈，医生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私隐的吗？ 好了，不说就算了，但是有样东西我要告诉你。 哼， 你问我恋字的时候我会错意。 嗯， 所以我写了个理字。 医生你咁都有吗？ 喂，培培啊，帮下我手啊。做咩出街啊？ 我啲私事你唔好理啊。 培培，我哋公园玩咯。 嗯，好啊。 不如玩摇摇板啦，我最近终于可以玩到啦。 系咁，快啲去啦。 佩佩，是不是好好玩啊？你觉得好闷啊？ 啊，不是啊。 哎，咁不如去玩打千秋啊，玩煮饭仔啊，一起猜谜语啊。 嗯，呢啲嘢都唔好玩嘅。 我唔知做紧乜嘢好玩噶啦。 不如搵扮情侣啊。 啊，点样玩噶？ 坐一张长凳，一齐排排坐，唔可以有距离，要黐到好埋噶。 嗯。然之后，大家唔使讲嘢，好似而家咁捉住对方只手。 都唔好玩噶。 咩唔好玩啊？头先系前奏，跟住借气肉噶。 咩气肉啊？ 你眯埋眼啦。 点解啊？ 叫你眯埋就眯埋啦。 佩佩，见唔见到啊？ 啊，喺边啊？啊！ 佢潜咗落水底捉鱼咯。 文清唔走啦。 啊！我哋嚟到咁远嘅地方，我怕翻唔到屋企啊。 放心啦，唔会有事噶。再行得一阵就去个戏院噶啦。文清啊，跑啦！ 吓，唔系啊嘛，呢条大人睇个爱情片嚟噶喎， 你系咪唔中意啊？ 我想睇嗰出卡通。 啊！你听住啊，嗰出戏唔啱幼儿园嘅男女睇噶，两张大人飞啊！ 两张大人飞啊！你哋系细路可以买细路飞噶喎？ 唔系啊，我唔系细路啊， 我今年已经十八岁噶啦。 好啦，两张飞总共4000 我头先都话咗，我哋唔系细路嚟啊！ 送嘅，乐意你哋。 既然系大赠送，咁咪算数啦！我真系18噶啦。 一张小童飞啊！ 先生，你是大人嚟喎。 啊，谂谂你搞错咗啦，我系个中学生嚟嘅咋。 太阳已经出咗嚟，但系点解你仲系咁冻嘅？鱼尾啊，你唔可以离开我噶，我喺呢度，你知唔知道啊？醒啦，我唔可以冇咗你嘅鱼尾。 虽然唔明白你讲咩，但我都好开心啊！第日见啦， 第日见啦。今日我好开心啊！头先当我同文清喺一齐嗰阵，有种唔知点形容嘅感觉啊！总之就好好啦。跟住个情形，你好想知咧？ 唔想。 唔通我真系冇吸引力咩？啊！ 喂，佩佩，要瞓觉啦噃。 点解啊？ 细路仔够钟瞓噶啦。 可恶啊！我唔系细 我一定要做翻啲嘢证明俾其他人睇，我唔系细路啊！ 喂，佩佩，早餐呢？我你喺度做咩啊？ 女生啊，我靓唔靓啊？ 唔好再玩啦，抹干净佢。 点解？ 咁细个唔应该用化妆品嘅。 好啦。 欢迎你啊、佩佩啊，他是你的朋友仔啊？ 不是朋友啊，是我的好朋友啊。 你的好朋友啊？ 好朋友，好朋友，那怎么办啊？ 佩佩的好朋友，你想好没啊？想喝什么？ 果汁，要两杯咖啡。 还 要斋啡啊？ 斋啡？真的要喝？ 好啦，一齐饮啦。 但系 唔使但系啦，啲大人约会嗰阵去新餐厅饮嘢都系饮咖啡噶。 陪陪啊，我有啲惊。 我哋一齐饮啦。 好啊。陪陪，我想呕。 医生你喺边啊？ 我都系无谓留喺度做电灯胆啦。 陪陪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叔叔啊？ 你不要这么说啦，根本就没这样的事。 是不是真的？ 不通眼花？医生根本就不喜欢小路仔的。 所以你就千方百计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大人啊。其实我。我都希望自己是大人的。 医生正春彩啊！ 医生啊！ 医生，请你救下我个仔啦！ 听文清讲，最近佢同令千金做咗好朋友啊！ 佢咪佩佩个好朋友嚟？ 文清，点解会咁嘅？ 可能呢个系天意啦，所以我即管嚟求下阁下啦。 喺黄昏嗰阵，佢突然间发高烧，肚痛痛到点床点席，辛苦得不得了。 佢嘅心脏塞喺右边，调转咗位置嚟塞，系咪净系心脏？ 之前都同佢睇过医生，医生话我哋个仔患嘅系内脏逆位症。 即是说他的内脏所有位置都调转晒嚟生。 我试下同他做超声波检查一下。这样的情况很罕见。盲肠在左边，肝脏在左边，脾脏去了右边，全部都相反。 是这样医生他。 间中都有人的心脏是生在右边的。他们的内脏很多都会出现异状，而且会引起多方面的疾病。 好痛啊，好痛啊。 觉得哪里痛啊？他左边的心窝肿了，是右边受压所致，是胆囊或者是胆管位置，身体有黄胆病的症状，那就是总胆管扩张症。 好痛啊，阿晴！ 好 辛苦啊，文清，而家点算？ 求下你啦，克杰克医生，请你帮忙下医我个仔啦，我怕佢支持唔到几耐啊，医生，医生，你有咩事啊？ 人类身体嘅结构，我可以话了如指掌，每条血管、每条神经线点样走、点样搏，我都掌握。但系身体内脏嘅位置几乎全部调转，真系几难搞。 医生， 我即管试下啦。只不过治疗费要收2000万。 嗯，医生你做乜嘢啊？平时你做手术嗰阵好镇定啊，今次唔同噶。 冇，冇嘢啊，我哋开始。 嗯。 手术刀。 系。 肋骨宫缩直筋在外缘部分切开，扁平啱。同我估计一样，血管、筋络、神经线全部都电线索。妹妹，帮我抹我。 想想好似有激手咁啊！ 冇问埋啲无谓嘢啊！激气真系估唔到，全部调转晒，处理起上嚟会咁困难。所有位置全部调转晒。乖乖，点啊？啊！ 打冷震啊！医生，医生，你睇住块镜嚟做手术啦，镜里面嘅嘢啱啱好调转晒噶。 错啊！调转咗个内脏调翻转。即是正常位置啦，冇错啦，贝贝，咁你揸住块镜， 嗯， 将块镜向前倾少少，啱，冇喐，我睇唔到啦，向前倾，啱啊。好啦，唔使用块镜啦，而家剩翻缝针。贝贝，贝贝， 我， 你个好朋友终于救得翻。 吓，唔好乱讲，我同佢系普通朋友啫。你冇事就好啦。 放心啦，你哋个仔应该冇事噶啦。出世之后，胆管就先天性一直咁样扩张。 啊，今次真系好多谢你啊！ 如果要多谢嘅，你多谢培培啦。佢系一个好优秀嘅助手，而且仲 因为是小孩写的字，花了一段时间你看得到，搞到现在你送到来。 这封是培培写的情信，你见不到送回来。嗯，收信人是我， 我走了。 其实写这封信的人啊， 嗯， 并不是小孩。 我都冇咩点煮餸啊！今日开始要煮多啲好餸至得。醫生最中意就系食咖喱，今晚佢有口福咧。啊，啲餸好重啊，要坐低唞下啦。唉，我系一个淑女嚟噶嘛，点可以一口气攞咁重嘅餸翻屋企喎？ 哎呀，你今日冇同嗰人一齐嘅。 出嚟啊！你快啲出嚟，醫生。 啊，妹妹啊，唔见咗个男仔嘅。 哦，你讲文清啊？ 啊，系啦，你同嗰个文清发展成点啊？ 我哋冇再玩之前嘅约会游戏啦，你做咩扮成咁啊？你个人好古怪啊！ 游戏真的假的。 喂，有难啊，我不得跟你讲啊，我要赶回家煮咖喱，你都要来帮手。 哎，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吃饭啦，平时都系拣杂食啦。 哎呀，平生都有好冇运 气。你喺度搞乜嘢，光太？ 你话我啊？ 你搞乜嘢啊？光太，你再惹事罚你去龙尾排队。 哎呀，雨生啊，你咁靓女发咁大脾气咧，会变巫婆。 哎呀，讲得冇错，咪做啊！喂，你仲走？再话佢都唔听噶喎。 清水医生啊！市区有个医生来找你啊。 市区边个找我啊？ 阁下就是清水几男的妹妹，是吗？ 是，没错。不过我哥哥已经过了身了。 我刚刚才知道，听说因为山泥倾泻将他换埋，我都很难过。 之前哥哥在这里担任校医，有一天因为落大雨，哥哥想着帮手疏散学生，怎知遇到意外，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是了，你是怎样认识我哥哥的？ 有次我在外地被人偷了手术用具，帮不到病人做手术，在最焦急的时候，有位医生送了一把很漂亮的手术刀给我，那个人就是你哥哥。全靠你哥哥送的那把手术刀，最后终于救回那位病人。这里是我的一份心意。 手术刀？ 这把不是普通的手术刀，它是我的一件宝物。我用了一笔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铁匠铸造，是一把很特别的手术刀。之前我想着送给你哥哥，他一定会用得着。 好多谢你这份心意，你收回它吧。饭店哥哥已经不在了， 是这样把手术刀留给你用。你都好像是医生啊。 你的好意我心领啊，我是内科医生，所以用不到手术刀的。 不过他可能会帮到你都不定。 外科手术我是不会做的，你收回他吧，他是你的宝物来的嘛。我哥哥最初只是靠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岛上开始诊所和兼任校医，为了帮哥哥一臂之力，我都搬来这里住。现在我跟哥哥生前一样开始诊所和兼任校医。 下一班接驳船是几点开？ 接驳船应该是 醫生 咁样样，个今日都未翻，攞船之前成功，我快翻啫嘛！ 小妹妹， 喂， 小妹妹，你喺度等边个啊？唔会有船翻噶，你点解而家咁大风？ 啊，你讲乜嘢？冇船咁就搭飛機翻嚟啊！啊，冇飛機，咁而家点做好啊？喂喂！ 呢度好偏僻嘅咧， 同我住嗰度差唔多。系啦，你一直都冇考虑过去城市嘅医院度做嘢咩？ 哥哥系我偶像，我同佢感情好好嘅。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帮轻下他。 虽然你哥哥已经过了身，你都没有想过离开？ 没想过，一来都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在这里住惯了不想走？ 是。 你哥哥这么年轻就离开人世，我都觉得很遗憾。临分别之前，我们还约好了下次见面喝一杯。 是，哥哥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医生。是啦，讲了这么久都未请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清水木代，请指教。 我的名字叫做黑杰克。 清水医生，我儿子突然间猛呕，坐在床上点来点去啊。 可能是食物中毒，等我去看看。 清水医生，我个仔咧突然间话个头好痛，隔咗冇几耐仲猛咁呕添啊！ 你个仔又系咁样，有冇烧啊？ 医生，灵芝佢。 医生啊，我老婆同个仔又屙又呕，完全冇停过。 照咁睇，一定系食物中毒。阿杰啊，医生，医生，唔好意思啊，发生咗集体食物中毒，你可唔可以帮下我手啊？ 咩话？你话集体食物中毒？ 系啊，有成二三十人噶，我要逐个去睇下佢哋。可以嘅话，希望你帮下我手。 食物中毒属于内科嘅范畴，我专长外科。 但系呢一次系突发性嘅紧急情况，我觉得而家系唔应该执着专唔专长噶。 点都好， 总之我觉得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不好意思。 医生，你是不是真的不肯帮我手啊？ 我的工作是用手术刀做手术，而你的专长是内科，你刚才跟我这样讲的，不记得了。 好啦，不帮就算啦。好啦，我起程啦，我会去荣武一家的。竟然咁嘅态度，林美都激气。今日接驳船运嚟嘅嗰一批食物，所有食过嘅人都有中毒嘅迹象。医生，而家点算好啊？要俾佢尽量休息，千祈唔好冷亲。屙得犀利嗰阵，你就俾杯冻水或者热茶佢啦。有冇觉得头晕啊？打支针睇下会唔会好啲啦。有事就喺诊所揾我啦。而家是我最需要人帮手的时候，我的黑人实在太过分了。啊，田中校长， 精神医生啊，今次真是大件事啊，除了你呢，没人可以帮到我们的咯。 本来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到手的，只可惜他不肯站出来啊。 哦， 前面那条村还有病人等我的，我失陪了。 辛苦你了，医生。 今晚我以后都不拜烟啊。 光太，你以前不是咁易喊噶，你好快就会好翻噶啦，振作啲啦，光太。 田中校长喺悬崖跌咗落山，受咗重伤。 几时嘅事啊？我头先一半路见过佢噶。 听人讲，佢系俾阵强风吹咗落山，内出血嘅情况都几严重，最坏打算佢嘅内脏可能有破裂。风势咁劲，有意外绝对唔奇。其实我都预计都会有人意外受伤嘅。 你之所以咁坚持要留翻喺诊所度，就系为咗应付咁嘅突发事件。 讲得冇错，呢度啲路好崎岖，再加上街灯又唔够光，我都估到会有意外。中毒嗰啲人双眼有冇事？条脷有冇痉挛嘅情况？ 冇啊，佢哋冇出现神经性症状。 咁即系普通嘅食物中毒啫，系毒杆菌嘅话就危险嘅。咁过两日佢哋应该冇事。好啦，今次轮到我出手。听日仲有大把嘢你做，做唔到啊？ 唔使，你俾我帮你手啊。 呢啲系外科工作嚟噶。 咁起码俾我帮手消毒啊！把手术刀真系锋利。唔通就系嗰把手术刀？ 果然喺围墙其中一部分出现咗裂口，一定系跌到嗰阵撞埋岩石。 手法真系好纯熟，黑杰克医生简直神乎其技。放心啦，佢冇咩大碍。 听讲校长受咗重伤喎，系咪啊？ 系啊，不过有位外科医生同佢做咗手术嘅啦，已经冇咩问题。 吓，嗰位医生嚟代替你哥哥噶？ 唔系，不过佢嘅医术比我哥哥高明好多啊。 哦， 要你屈喺个咁荒芜嘅岛度咁多日，真系唔好意思。 哦，小意思啫。 不如你俾个机会我补偿翻啦。等我煮翻件俾拿手小菜你食啊！ 咁我就唔客气啦，我想食咸菜泡饭。 吓，咸菜泡饭，你好中意食噶？ 系啊， 系咁，你听日想食咩啊？ 咸菜泡饭。 如果后日都冇船开咧，咁你又食乜嘢？ 咸菜泡饭。 太过分啦！亲生都食咸菜泡饭，咁咪唔可以试下我嘅手势咯？ 有机会嘅、啊。 医生，天才医生。啊，阿冯针医生咧，你仲喺度嘅？ 光太有乜你咁冇礼貌咁样话人噶？ 医生啊，处长叫我嚟同你讲啊，话新礼堂启用嗰日，想请你去讲几句嘢。你块面缝咗咁多针嘅， 我叫咗你唔好乱咁讲嘢啊！ 你想知道？因为某个原因，我需要移植其他人嘅皮肤。如果系同一皮肤嘅。 啊， 啊，一定好好多啊，咁会靓仔好多噶。就算要娶我哋嘅美人姣姨都够晒资格。 唔好讲啲无谓嘢啦，快啲翻屋企啦。 系咪真噶？你系咪喺岛上面识咗个靓女医生啊？ 我话俾我知你肯就俾佢整嘅行山摊贩啊！ 你听住啊，绝对唔可以整咁嚟， 乱咁嚟， 唔好以为可以呃到我。做咩啦？ 啊，冇嘢。 医生，请你同大家讲几句嘢啊！ 唔好嘅， 医生你太客气啦。 系咁好啦。 我系校医清水木代，呢、这个新礼堂的确好华丽。不过我自己个人就觉得有一件事比建咗个新礼堂系更加重要嘅。我认为喺学校后生嗰个园艺有需要马上做强化工程。 哦 连续几日的大雨令到石块松脱，我真的很担心会有意外发生，到时话不定又会有村民好像我哥哥那样牺牲的。各位嘉宾，各位家长老师，请听我的忠告，强化后生园艺比建筑礼堂更加重要。 你冇事喎。 点解咁嘅？有个喺我身边，令我觉得可以完全放心。点解我可以喺佢嘅面前毫无避忌咁放声痛哭嘅？自从哥哥过咗身之后。我好耐都冇感觉到呢份安全感，唔通冇错，系一个原因。点解你到而家都唔结婚？ 我不过系一个无赖，喺医生界已经系神憎鬼厌，结婚只会对人累己。 不过你做嘅手术的确系神乎其技， 你比我更加优胜一筹，但凭自己一个可以救翻咁多世。问题不是讲你的医术精不精湛，最重要是你贯彻那份信念。 不过我想我都会离开这个岛。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会离开这个岛。 不要这么傻，这样不值得的。 不是啊，我不觉得这样是不值得，我认真的。 关于我你都是忘记吧。你大把钱留在我身边只会糟蹋你一生。 不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傻，这样不值得的。你大把钱留在我身边只会糟蹋你一生，关于我你都是忘记吧。 不要在那里，很危险的，不要接近悬崖啊！哎，他们听不到，不要接近悬崖，快点离开啊！ 有啲咁嘅事，需要 O 型同 A 型血嘅人，马上输血。 校长放紧假喺度嘅时候发生事故，我要承担好大嘅责任啊！ 医生，求下你无论点都要救翻我个女啊！ 你哋行开先，唔好阻住。 你同一时间同两个人做手术，系咪真可以做得到噶？想象唔到啊！真系好犀利啊！呢个医生对手简直就好似一部机器咁。 全场先生，两个伤者都有五处地方内脏破裂，今次嘅手术费由你哋条村负责，总共系一亿日元。 啊、我哋条村边有咁多钱啊？ 你哋咪准备咗笔钱支付建造礼堂费用？ 冇错，只不过 笔建造费你哋迟啲俾咪得啦。强化悬崖工程咁重要嘅事，你哋都拖得，区区一笔建造礼堂费，迟啲俾点啊唔得？冠状动脉仲未完全发展，太过幼，咁样系冇可能支持到个手术。不过内脏有五处地方破裂，唔做手术就冇希望，仲要好短时间内完成手术。好啦，我哋会救翻你。手术已经完成，你哋走先。 医生啊，救唔救得翻啊？ 我都唔知，伤者需要隔离，你走。 医生，黑几黑医生，个细路救唔救得翻啊？ 得，佢冇事。 太好啦，医生多谢你啊，医生。 咩事啊？ 当我见到班细路就快俾山泥冚住嗰阵，我就好想救佢哋。令他们脱离险境是我的工作。 是你说得对，不过不要再说话，都会影响你身体。 我知道我不得的，是不是？ 你不要乱说。 其实我都很希望继续生存。 不是那么没志气，提醒精神，你要继续生存，现在还没绝望。 医生，保密的手术刀送给我，多谢你。现在我很满足，就算离开人世都不会有遗憾。 梦代，你一定会没事 的。这几天跟你相处这么久，你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醒翻啦！你已经度过咗危险期啦！哎呀，你保护学生都冇事啊！你嗰班学生一直都陪住你噶，啱啱先至离开咋？ 拜拜！ 黑杰克医生咧，去咗边度啊？ 保重啊！ 救你脱离险境嘅系你自己，或者因为呢个岛需要你。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放山嘢咧，会唔会有人客嚟噶？ 使乜担心啫？你得佢有冇人客喎、啊？最紧要做完嘢之后有粮出就得噶啦。 放个山俾我。 系佢啊！ 想咩事啊？你哋究竟喺山上边遇到乜嘢？ 雪灵儿， 有好多人都存有疑问：点解人同动物唔可以聪明啲？原因系人类或者系动物嘅脑系藏喺头骨呢一个坚硬嘅物体里面。人嘅头盖骨虽然有保护脑嘅功能，不过亦因为佢令到脑嘅体积受到一定程度嘅限制。假如脑是藏在比头盖骨更加大的物体里面，譬如说是腹部再供应足够的养分给它，那脑部就可能会进一步发育，所以为了促进脑部的发育，它研制了一种新药名为活脑素，是一种全新的荷尔蒙药来。这种新药可以令脑部有显著的发育，而在目前有很多小孩的脑部发育并不健全，我希望今次的研究可以帮到他们。 高博士，你的发布的确很精彩，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医学学会提名你竞逐今届诺贝尔医学奖。 博士，你对诺贝尔奖有什么感想？ 我又不是应得奖，哪有感想啊？ 你做的是什么研究？ 简单一点来讲的话，是一项可以令人类更聪明的研究。 想着令啲咩人更加聪明呢？ 咪就是好像你呢啲咁嘅人咯。 啊，系咁啊，好啊。 系咁，进行紧试验未啊？ 到目前仍然处于用动物试验嘅阶段。 动物试验成功嘅话，系咪都人类？ 用人做试验，首先要将脑部移植到身体其他部分，咁样会系一项非常之困难嘅外科手术嚟嘅。能够做到嘅医生只得一个人。 那个医生是边个嚟噶？ 石夫， 哦， 唔好挂住你，真系恭喜晒你啊！ 美嘉，我翻嚟啦，研究成功先恭喜我啦。而家要准备我哋嘅婚礼先。 博士啊，恭喜晒，今次真系双喜临门。 呢项发明已经被提名叫做诺贝尔医学奖。 医生，诺贝尔奖咩嚟噶？ 系一个奖项，颁发俾嗰啲喺医学上有伟大贡献嘅医生。 嗯，咁医生你攞过几多次诺贝尔奖啊？ 大江湖博士研究嘅系促进人类脑部发育，成功会令人类更加聪明。 佩佩，睇住门口。 你次次同我讲呢句嘢咧，都会有大件事发生噶。佩佩，都要一齐去。 今次唔得，太危险。 危险系咁，我更加要跟埋去啊！咁就系做人太太应尽嘅本分。当自己心爱嘅人遇到困难又或者危险嗰阵，做太太一定要尽全力支持丈夫嘅，绝对唔可以退缩。同太妇都唔可以退缩。Happy 啊，你做乜嘢？有紧要事咪开声讲咯。 培培，同我好好照顾 Happy 啊 ！Happy， 同我好好睇住培培啊！ 医生，你大过分啦！留低培培喺屋企都唔理我嘅感受嘅，你唔买多啲手信翻嚟咧，我一定唔会原谅你嘅。你做咩喎？系咪有嘢要同我讲啊？ 你开屋企一年啦，唔知雪玲儿点咧？雪玲儿，我翻嚟啦！奇怪啦，一个人都冇嘅。啊！间房咁嘅，发生咩事？系边个搞成咁？我又做手西香咧，佢究竟去咗边？黑杰黑医生，点解你会喺度嘅？ 我嚟呢度嘅目的系要当面讲一件事你知，你跟我去嗰笪地方先。 四香，点解你会搞成咁噶？我离开之后发生过咩事啊？边个搞成你咁噶？ 系雪玲儿， 你话咩话？你话系雪玲儿整到你咁伤嘅？ 冇错，就是你最心爱嘅宠物雪玲儿做嘅。 怎可能会这样的？ 我一早就已经忠告过你了，我说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负责。 雪玲儿，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生物学家，他们过身之后我就继承他们的事业，继续做有关生化医学的研究。雪玲儿，用来做实验的雪玲儿就成为了我唯一的家人。 好乖哦， 我将雪玲儿完全当系自己嘅细佬咁看待。喂，好嘢，有医生吊啦，雪玲儿你睇下。如果你识得讲人类嘅说话，咁啊真系太好啦。咁我同你嘅感情就可以更进一步啦。我开始着手研究，睇下点治令雪玲儿嘅脑部更加发达。对我来讲，雪玲儿是我唯一的交心至亲。 你当一只鹿是至亲？ 如果雪玲儿拥有好像人类咁嘅智能咁就好了。我打算将佢嘅脑喺头盖骨攞出嚟，然后移植喺佢胸口度。由于只是属于同一个身体，问题应该唔大嘅。 你咁样更改佢脑部嘅位置，对佢有咩好处？ 只要供应啲活脑素俾佢，佢嘅脑部就会不断咁样发达同扩大。佢会好事，人类咁聪明。 冇错，脑部体积的确有可能会膨胀，不过智能发展到人类咁样，我就有啲保留。 理论上嚟讲，我研究应该会成功嘅。对人类嚟讲，历史好快就会有重大改变。 真系好抱歉啊！老实讲，我对改变历史冇兴趣。 如果研究成功嘅话，嗰啲脑部机能有障碍嘅细路仔，话唔定有机会医得好都未定嘅。你帮下我啦，无论费用几昂贵都冇问题。我要一大笔研究费，再加上我爸爸嘅遗产，几贵我都俾得起。 基本上我唔赞成你咁做，无论发生咩事，我都绝对唔会承担任何责任。 照计嘅手术好成功噶，点解雪玲儿一啲改变都冇嘅？唔通我嘅研究彻底失败？全世界都会笑我系傻瓜。 小夫， 唔好嘈啊！ 小夫， 雪玲儿，系你，系你喺度叫我啊！ 小夫， 雪玲儿，我系宝贝细路。 你睇下，全部都系雪玲儿佢做。 唔会噶，绝对唔会系雪玲儿。雪玲儿系唔会做啲咁嘅嘢噶。 唔信嘅话，就用自己双眼嚟确定下。呢度嘅破坏全部系由一只鹿造成，你睇下啲脚印就知。 点会咁样咧？系雪玲儿嘅脚印。雪玲儿点解要做啲咁嘅嘢？我离开之前佢仲好纯良噶。 冇错，就正如你所预料。舒灵儿的脑部的确发达了，不过她的智慧亦都增加，她的猜疑和憎恨心是同样增大。当她见到之前视作朋友的人类不断地对动物作出粗暴行为，加上任意破坏环境，令她对人类改观，她在本能上将人类当作敌人。 不过我的舒灵儿并没有改变到，她依然是我弟弟，我要消解她的误会，令她回复原来的本性。你只是陆笛，听到陆笛声，雪灵儿就会即刻走翻嚟我身边嘅啦。 看来他不会回来， 他一定是等个天再黑啲先回来，因为这样子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发觉。 就算他回来做完手术都不会变回以前这样。 在后门，离开你咁耐，好对唔住。点解你唔乖乖地咁等我翻嚟？我真系好担心你，我以后都唔会再离开你噶啦。你唔记得佢啦？佢系黑杰克医生啊，系佢帮你做手术噶。 黑杰克， 嚟啊！系你今晚嘅晚餐，食啦。你个样同之前变咗好多，可能系翻翻野生世界。雪灵儿，你听我讲，以后唔可以再袭击人类，人类都系生物，有生命嘅。 人类破坏咗自然，做坏事。 系啊，冇错，人类当中系有啲坏人，不过人类系会被人类自己制裁嘅，明白吗？ 俾人类自己制裁，仇富，你好好人。 你好乖，我哋又喺埋一齐啦。我谂我太太一定会好似我咁咁痛锡你。 你太太 下个月我哋就会结婚噶啦。我喺大学识佢嘅，佢都系做研究工作嘅。第日会做我嘅助手，会喺度同我一齐工作嘅。 咁真系恭喜晒你，终于都多个家庭成员啦。 我约好咗佢，听朝一早佢就会嚟呢度揾我噶啦。 你个太太， 冇咩问题啊嘛。天光之后我就会叫人接佢走噶啦。 我明白啦，今晚我希望可以同佢喺埋一齐。你间房喺楼上，我已经帮你准备好噶啦。 天都未光，你就出门咯。 我希望可以尽快见到想见嘅人，我要俾个意外惊喜佢啊！ 哦，系咩嚟噶？ 喂，你话咩话？ 都话真系好严重喎、啊！ 意外系雪玲儿造成噶， 你家 佢唔想你俾人抢走，所以袭击你嘅未婚妻。佢嘅妒忌心变成憎恨， 点解？ 我谂你而家明白啦，佢已经唔再系你以前认识嘅雪玲儿嚟啦。 落咁大雪，我谂救护车冇咁快到， 仲有少少机会可以救得翻嘅，冇时间。我知道你间研究所离呢度都唔系好远，就喺嗰度做手术。 医生， 即系将伤者送去研究所。 博士啊，狩猎行动今日就会展开，我哋一定要将只怪物收拾啊！ 医生，拜托你，美嘉就交俾你啦。 好啊。 我要亲手处置你。 雪玲儿， 肋骨截断，插出肺部，今次真系麻烦。我都觉得有难度啊！你今次揾错咗袭击嘅目标啦！咁样落去，伤者会支持唔住。制裁会由人类处理，咁我想问下你，人类有冇权去制裁动物？ 少主， 自己有自己本身的世界，不要硬硬将它变成人类的同伴。 嗰日之后，雪灵儿冇出现过，你冇听到佢再有袭击人类，佢会唔会已经死咗？ 而家个状态系最理想嘅，我哋冇必要将动物改变成人类咁。 一个拥有神乎奇迹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嚟啦嚟啦！啊，系医生。 佩佩，系我、嗯，我已经到咗机场噶啦，跟住我会搭车翻。 医生，有冇买手信饼啊？有冇买啲美国朱古力翻嚟啊？ 有，买咗好多。 哇，太好啦！系啦，医生，头先有个女士打个电话嚟揾你啊，话有急事想见你。 等我翻嚟先再讲啦。 又系嘅，医生，我谂你一定好攰噶啦，我已经煮好饭等你翻嚟食啦。 我又唔觉得好攰噃。 医生啊，你太过专注工作啦，你去美国都成个礼拜啦，你要抽啲时间唞下。系啦，你一定要轻松下，不如同我一齐睇电视，倾下偈啊。 你咪讲埋晒啲无谓嘢啦。好啦，系咁。 系啦，煲汤啊！哦，又系医生？喂，哦，唔系医生啊，系病人啊！ 哦，你咪哈杰克医生？我哋好耐冇见啦， 系安东。 我哋上次见面喺同窗会聚会嗰阵，去过边度翻嚟啊？ 有啲事去咗美国啫。 哇，去美国啊！我啱啱去完东南亚，又系嗰啲例行嘅医生旅行啦。喂，一齐饮翻杯嘢嚟，聚下旧啊！ 已经有一大班朋友喺度等紧你啦， 已经见咗佢哋五日四夜啦，真系唔系几想再应酬佢哋啊！系啦，陪下我啦。 唔好意思，我有啲攰。 喂喂，一场同学唔系唔俾面系嘛？都系日本菜啱口味啲。真系好味啊！喂喂喂，你快啦！东南亚嘅食物咧都系好味嘅，不过辣咗啲啫，日日食都系唔掂。 哦，啊系啦，有冇检疫啊？ 样样做到足，你唔觉得好烦嘅咩？ 喺呢啲情况下，身为医生，点都唔可以咁大意嘅。 哎呀，咪吓死医生都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嘅咩？讲嚟听下，你大约搵咗几多钱啫？ 有几多啊？ 你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吞吞吐吐，湿了一阵。 你没事嘛？ 啊，奇怪了，没事，没什么事。 好了，我都是时候要走的了。 喂，坐多阵添啦。 你出咗门咁耐，都应该系时候翻屋企啦。 咁又系嘅。等阵啊，冇嘢啦，冇嘢啦，系咁知啦，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搞咩？ 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今日乘搭东南航空607号班机。由东南亚回国的一对医师出访旅行团，回国之后陆续发现有霍乱患者。该旅行团38名团员当中，经检验之后确认当中的28人染上真正霍乱。 喂，咁可能我都有事。司机啊， 患者已被隔离， 唔好意思，车我去第二度先。 杰克医生的医务所来了，乜咁细嘅？ 你究竟咩人啊？ 我头先打个电话嚟嘅，我系嚟揾黑杰克医生医病嘅。 嚟揾医生，佢仲未翻到嚟喎。 啊，佢应该好快就翻到啦，我喺度等佢啦。 医生啱喺地度翻嚟，好攰噶，佢唔去睇病啊。 睇唔睇病，应该由黑杰克医生佢自己决定。 你系个病人嚟咋，唔系话要睇医生就有得俾你睇噶，你听日再嚟啩。 你好啦，你究竟是边个啊？是黑杰克医生的女嚟？ 唔是他的女，是他太太。 边个都好啦，费事同你拗，最紧要医翻好个病。我听人讲黑杰克医生收的诊金是很贵的，不过看环境就不像捞得咁掂。 小姐，咪你咁噶？嗰张大医生专用的。小姐，你做乜嘢？ 成日都是咁，个头好晕。 啊！咁点算啊？ 唔该，唔使走。 家先接受乳房注射已经太迟。 喂，医生，你在哪里？ 因为有些特别事，我今晚回不到你。 啊，今晚回不到你啊？ 是啊，没错，不止今晚，明天后日我都不回。 病得好严重啊！ 病人， 佢坐坐下突然间晕低啊！ 到底咩事啊？ 个病人自己搵上门噶，佢知你会翻嚟，系都要留低唔肯走。 咩话？有冇发烧啊？佢嘅脉搏点啊？有冇同我量度过？咩话？冇脉搏？系咁血压咧？有冇帮我量过？系100和150，血压都相当高啊！咩话？咁梗係啦，右手同左手嘅血压应该一样㗎喎，你应该量度错咗啦。 医生你快啲返嚟啦，得婆婆一个我应付唔到啦。 傻瓜，唔好咁冇自信心，你要记住你係我嘅助手嚟㗎。 个病人休假喺度，唔需要做特别嘢，俾佢瞓低休息，快秒打针。 总之几日之内我都翻唔到嚟啊！呢段时间由你照顾个病人，佢可能患咗冇脉搏症，再有咩事嘅，你就叫十字车啦。 啊！医生太过分啦！ 你喺度喊咩啊？病房喺边度啊？ 病房？ 我而家入医院留医，唔通病房都冇？食物方面我唔需要特别戒口噶，攞啲嘢俾我食啦。 是啊，没错，就是出访东南亚的那班医生。是啊，我想知道安东他现在怎样，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你所说的是我们同期的安东？ 是啊，我很有机会在那里染到霍乱。啊，我在哪里？得我自己一个而已。我现在就在我最初做医生那时用来诊症的那间诊所里。我看的病人都是各式各样的患者，为了应付不时之需，所以还留下这间诊所在这里。 我想都没想过竟然是自己用法。 万一真的发病的，你有没有抗菌剂在这里？ 没有啊，我想着到时再找你帮手，那安东家的事就拜托你了。 好，我明白了。 是我，安东已经发病，他和其他染病的医生都入了医院。 果然是这样。 今次的真正霍乱患者再增加到6人，总共达到34人。在应变中心有曾经接触过病者的医护人员也都受到感染，都不担心感染人数会继续扩大。 到现在还未发现霍乱菌，发病时间应该是今天或者明天。 你的权威又真的挺差的。 哼，你这么不满意买第二间医院留医啊？ 这么久以来我已经去找过很多不同的医生求医，不过没有一个医得到我。是啦，这里的黑杰克医生应该医得好我的。以为他都是一个浪得虚名的黄绿医生啊。 他不是黄绿医生来啊。 不过我想就算是黑杰克医生都没办法可以医得好我的。 医生什么病都死你医的。 听你咁讲，睇嚟只有黑杰克医生先至医得好我噃，系咪啊？ 不过医生到而家都仲未翻到嚟，而且我亦都唔知道究竟喺边度。啊，医生啊，医生你喺边度啊？话俾我知你而家喺边啊！你真系好过分啊，又唔理我啊！蠢材蠢材蠢材，医生正一大蠢材啊！你系咪同个靓女喺度撑台脚啊？ 喂，贝贝啊，你静静地听我讲埋先。我有可能患咗高传染性嘅传染病都唔定。如果我翻屋企同个病人做手术嘅话，我怕我会将个病传染俾佢，明白未啊？ 你点都好啦，医生，你快啲翻嚟啊！ 受到传染嘅话，只要潜伏期一过，应该今日或者听日就会病发。所以再过埋听日，如果冇事嘅，我就会即刻翻屋企。 咁你 话我知你而家喺边咯，等我姐嚟照顾你啊！ 我就系知道你会咁样做，所以我系唔会话你知我喺边度。只要再等多一两日，冇事嘅我就即刻翻。你 call 十字车将个病人送入医院啦，明白未？ 不过，喂，医生， 系咁啦，唔该晒你啊。嗰个培培啊，而家肯定喺度大发脾气。 哎，系你啊，培培啊，咩话？我帮手揾下其他医生嘅下落。 今日星期日，你应该都系冇嘢做噶。 啊，唔得啊，因为我而家做咗大把功课未曾做完啦。 边个叫你堆堆埋埋啲功课唔做啊？唔做晒佢，你绝对唔可以出街玩。 你听到啦，我唔到你啦。 细路啊，你唔好玩电话，阻住条线啦！ 哎呀，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点得噶？等住执笠啦！Happy， 帮我搜揾下医生喺边啊！起身啦，快啲闻下医生嘅气味，即刻揾佢。 癫咗咁嘅， 呀呀呀，咁又癫啊！你唔舒服咪系咪仲喺瞓觉咯？佢笑死你啊！ 霍乱患者已经增加到68人，而且仲有继续增加嘅趋势。应变中心已经启动咗。 如果要发病嘅话，都差唔多时间。发病嗰阵会肚痛，又会屙，又会呕。仲会出现严重脱水状态，唔知培培佢而家点？ 不停咁喘气，血压非常高，不过度唔到脉搏。如果病人出现咁嘅症状，应该点处理？ 好辛苦。 嗱，呢啲系退烧药嚟噶，饮咗之后就可以退烧噶啦。 我睇唔到嘢，我咩都睇唔到，周围黑掹掹咁。 啊！ 里边啊，啲嘢放咗喺边，我咩都睇唔到，我而家点算好啊？ 你忍多阵啦，我查下你应该食啲咩药。我而家整紧一啲特效药俾你啊！ 好辛苦啊！ 你等多一阵啦，食特效药就嚟调教好噶啦。系呢样，再加埋呢样啊！你点样啊？喂，你系咪好辛苦啊？你要振作啲啊，小姐，你系咪有失魂咗不省人事啊？恐惧症都好厉害，而且完全听唔到心脏嘅跳动声，一啲呼吸都冇，发生咗咩事啊？你唔好吓我啊！好震惊！ 点解你唔听我讲，将佢送去第二间医院啊？ 唔关我事嘅，系佢坚持要留喺度等你翻嚟啊！ 个病人仲有呼吸，不过佢嘅情况非常之危殆。 咁佢有冇事啊？ 贝贝，准备同佢做手术。帮我准备盘尼西林俾佢。 系，我知道啦。盘尼西林。 贝贝，有冇嘢饮得啊？ 啊，要饮嘢啊！饮嘢啊！医生啊，攞咗嚟啦，你饮啦。 好啦。如果是脑梗塞的话就救不快，是颈动脉闭塞了。手术刀。 是。 代用血管。准备止血药液。血管片。得咗啦，搞定啦，已经通翻脑部血管，血液可以流通。 吓、啊，完成啦！ 病人暂时唔会有生命危险，今日到此为止，听日同佢更换腹部动脉。 冇事噶啦， 哈、 啊、哈。唉，医生，你真系好过分啦，你去咗边啊？我好担心啊！ 因为呢几日我要实行自我隔离啊，我怀疑自己感染咗传染性极高嘅霍乱。乜呢几日你冇睇新闻嘅咩？霍乱呢一个病，患者会喺感染之后两三日内病发，所以喺呢段期间我唔可以翻屋企。 吓，咁你而家咪冇事啦？ 呢两三日我都冇屙嘅症状，亦都冇肚痛，咁我应该冇感染到霍乱。点解咧？有咩唔妥啊？ 医生，有咩事啊？ 好似有啲唔妥啊！失败啦！唔通系 医生做件咩事啊？ 照咁睇嚟，我真系感染到霍乱啦！弊啦，竟然而家先病发。 医生，你患咗霍乱？ 会唔会啊？呢间屋需要隔离，你绝对唔可以离开呢一间屋噶。仲有头先个病人，我谂佢多数已经受到感染，即系话头先嘅手术失败，今次我要负上全责添。 医生，系咁有冇办法医好你啊？ 我需要啲抗菌剂。冇错啦，你通知首重医生叫佢攞嚟啦。 唔使咁麻烦、啊，有呢啲嘢我都识调教、啊。 唔使你啦，我自己打俾佢。 做乜、啊？你咪睇小我啊！我识调教药水噶，仲好叻添。好啦，去咗边啊？头先摆喺度嗰杯药水咧。 吓、啊，药水？ 啊！我开俾个病人饮嘅药水，我唔觉意攞咗俾医生你饮啊。 吓、啊，就系、是、我头先饮嗰杯果汁。 系啊，我加咗退烧药、止痛药，仲有止痕茶同埋醒觉药添。 饮咗杯咁嘅嘢，唔屙就奇啦！我今次真系好失败啊！ 医生，你唔舒服，不如今晚食粥啊，好唔好啊？唔食粥咧，我要煮啲稀饭俾你食噶。不如咁啊，医生，就等我调教啲特效药俾你饮啦。 你以后唔好再自己教药啊！ 点都好咧，总之你唔系玩霍乱，我就安乐死。 Yeah.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怪医克杰克。 勤力啩！ 如果留喺屋企嘅话咧，家姐就好似天鹅咁，日和夜和，肯定集中唔到精神。 和丁又系紧张咗啲嘅。 冰冻好美啊！真系好美啊！哲叔同我泡制嘅呢杯特制巴菲味道零舍唔同啊！啊？系乜嘢嚟噶？ 这个啊，这个是算盘来的嘛。 啊，算盘啊。 是算盘啊。算盘是起源于中国的计算工具，听说大约1570年左右流传到来我们的国家这里。还有添啊，每年八月八日定为算盘日，原因是劈啪劈啪。 幼男你都挺清楚的喎。 咁就梗係啦，幼男读书就话唔得啫，但古灵精怪嘅嘢佢识好多㗎。 唔好夸奖我啦。 其实用计数机咪仲好过用算盘。 係你咪咁讲啦，其实算盘仍然有佢存在价值㗎。习惯用佢嘅话呢，唔知咩都计到，心算都会叻啲㗎。多咗用脑呢，人都会聪明啲 㗎。原来用算盘可以令到个人变得聪明啲， 当然真噶啦。 啊，咁我都要玩啦，俾我玩下。 喂喂喂喂喂喂，个算盘我计紧数噶。 啊，医生，你冇事啊嘛？ 啊，哦，冇嘢，我谂紧啲嘢啫嘛。算盘。 医生，我叫川哥，他是我的仔影儿。这位是影儿的老师。 黑杰克医生，我叫坐吧，今次拜托你了。 我还未知道你们想我做什么。来吧，入嚟先说。看来是手指缺陷症。 没错，是啊，他一出世的手指就用不到。我求下你，请你想办法医好我仔双手。 其实这个病不用一定找我的。找其他医生都可以帮到你的仔，这样你就可以悭翻很多医疗费。你走吧。 哦， 我相信影儿的手上一定要靠医生你。是这样的，影儿拥有相当优秀的珠算才能，她现在可以很纯熟地用算盘计中学的算题。为了不想埋没影儿的这一份才华，我希望你可以帮下她，帮影儿做手术，让她可以用双手打算盘。 用手打算盘？ 多年嚟，影儿都有用身体其他部分嚟打算盘，请你睇下，影儿试下。3253加5407再加2651，跟住再加4177，再加3959，再加4178，答案系几多？ 系23625， 计啱咗啦。你睇到啦，佢嘅珠算才华系咪好高呢？ 冇错，佢已经好叻啦，咁仲使乜用手指啊？ 不过我用咁嘅方法打算盘嘅话，会俾其他人笑我噶。 如果有人笑你嘅话，咁你咪笑翻佢咯。 佢嘅自尊继续再系咁样受到损害嘅话，佢迟早都会放弃用算盘，到时佢就会一蹶不振。你帮下佢啦，克杰克医生。 就算我肯应承帮佢做手术，但系都唔可以保证佢一定可以用到算盘噶。 医生，你的事迹我已经听过很多，我绝对可以相信你。 不过我收得很贵。 我这里是1000万， 我知迟早有咁嘅需要，所以一早准备好噶啦。 咁少唔够，要3000万。 吓、啊，要3000万？要咁多啊？ 咁多年嚟，我都有1000万嘅储蓄噶。 吓、啊，做白老师， 我好希望婴儿可以继续用算盘嚟计数。 加埋你嗰啲都仲争1000万啦。 等我成为全国珠算冠军，再还俾你啊！ 颖儿啊，你唔好乱咁讲啦。就算成为全国珠算冠军，都冇咁多钱噶。 我医好你啲手指嘅话，你就可以做到全国珠算冠军。 嗯。 手术后嗰段复原期好难挨噶噃。 我唔怕，我挨到噶。 要 check 下你啲手指先，入去 X 光室里边啊！ 吓 啊！咁即系 手术就喺1个礼拜之后进行。 医生，多谢你啊！ 我要同你哋讲明先，就算今次嘅手术成功都好，啲手指都唔可以好似正常人咁活动。一旦长时间操劳嘅话，啲手指可能会失去功能。呢一点你哋要明白。 系， 准备好啦嘛？ 系。哦，我个算盘呢？ 哦， 可唔可以带埋佢啊？ 冇问题。你真系咁中意用算盘？ 冇错，我中意算盘发出嘅声音。 声音？ 因为算盘发出嘅声音就等于我爸爸嘅声音。 嗯。 妈妈生咗我之后就离开人世，爸爸靠自己一个人工作独立凑大我。 搞掂。哎，嚟啦嚟啦，请慢用。多谢晒。 夜晚瞓唔着嗰阵，当我听到爸爸喺隔篱房打算盘嘅声音，我就会好安心咁瞓觉。爸爸打算盘嘅声音就等于系我嘅催眠曲。我爸爸送俾我嘅呢一个算盘，系我一生中最贵重嘅宝物。 好啦，就讲住咁多先，我要帮你麻醉。 系。算盘啦， 医生。 医生，佢点啊？ 我已经帮佢制造咗5只手指，之后就睇佢点康复。 医生， 医生，好多谢你。 真的好多谢你，医生。 医生，你俾颖儿对手，颖儿一定会好好咁样运用佢噶。川江先生，恭喜你啊！ 好多谢你啊！我而家总算放下心头大石啦。作白老师， 川江先生，你做乜嘢啊？ 为咗我哋两父子，要你付出咗咁多，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你至好啦。 我咁就只系唔想嘥咗个天才， 因为有你喺身边，我同颖儿只可以支持到今日。我真系好希望你可以永远留喺颖儿身边。 川哥先生。 意，啲手指完全喐唔到。每次谂住喐啲手指嗰阵，只手就痛到好似俾人扭紧咁。咁我呢一世都用唔到手指嚟打算盘啦。 复原过程会相当辛苦，喺记喺医生手术之前，未敢同你讲过嘅。 但系讲过咁又点？佢根本就唔明白我有几痛苦。 演绎。 哦，哦，助柏老师。 横掂我用唔到算盘噶啦， 你唔想用嘅，咁咪放弃咯。爸爸最大嘅愿望就系能够亲手见到你双手可以医翻好。不过真系决定放弃啊？ 唔放弃都冇法啦。 见到你咁嘅样，助柏老师会好担心嘅。好啦，夜啦，瞓觉吧啦。个算盘我会帮你整翻好噶啦，因为呢个系你嘅宝物嚟噶嘛。 同我只手系一样，根本冇可能复原到。 我影儿， 哦，帮我整翻好啦。爸爸，对唔住，宝贝孙盘，对唔住啊！我要你受咁多痛苦，对唔住啊！老师，我知道错啦，请你再教我珠算啦。 得，当然冇问题啦，我哋一起重新努力过。2225，答案是几多？ 是38223。 正确啊，演儿真的好叻啊！黑杰克医生，演儿已经报名参加全国珠算大赛，我希望你嗰日可以嚟现场为演儿打气，呢个亦是演儿嘅愿望。 1168923，再加6394021207，再加75536580，再加11500000，加22025，再加38516172，加44328535。答案系几多？ 全港影儿同学，你可以晋身决赛。休息10分钟之后，会继续进行决赛。 哦，黑杰克医生，你嚟咗睇我比赛呀？ 系助白小姐通知我嚟嘅。 全靠你帮我做手术，我先可以参加到今次呢个比赛咋。医生，我一定会实践对你作出嘅承诺，我会攞到全国嘅珠算冠军翻嚟。 黑杰克医生， 忍抽时间你，真系多谢晒你啊！ 演儿话过，今日嘅比赛佢一定会攞到全国冠军嘅。 要攞冠军，我谂好困难。 啊？ 佢嗰几只手指支持唔到太长时间嘅运动，大约半个钟头到就会好攰。进入决赛已经用咗一段时间，仲有之前嘅练习，再加上咁多观众睇住，紧张情绪会令佢更加疲倦。我相信。等到决赛嗰阵，佢啲手指会喐唔到。 哦，医生啊，咁点算好啊？ 跟住落嚟会进行各组别嘅决赛，首先要举行嘅就系小学组别嘅决赛，马上就要展开，准备。 到咗决赛啦，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好啦，第一条问题，252,855。第一条题目，两位参赛者都答啱咗。咁所以要用第二题分胜负，请准备，请听题目：5,854,339，再加97,621,458，再加 4,320， 冇问题啊，继续咁啦，我有信心。 再加26,502,130， 点解？啲手指做咩？唔可以随心所欲咁喐嘅。 加6,495。再加28,960,6,141，再加37,078， 喐啊喐啊！ 再加19,230,1,486，答案几多？ 两位嘅答案都正确，而家要用第三条题目分胜负。 弊啦，我系一直努力坚持到而家，仲日日咁练习，竟然功亏一篑。 川江先生，演员有啲唔妥。 点解要我而家？佢差一步就已成功了。 准备。你准备好未啊，川江同学？开始出题啦，两位留心听住，46,173,152加6,339,1,660，再加06，再加40,550，再加22,630,000。 川江先生，演员佢点解？ 4,110，再加 8,653,070。主裁判，由得佢，你继 续问啦。不过佢用条脷嚟打算盘，算唔算系违规呢？我未见过有人用条脷打算盘噶喎。 其实系咁噶，婴儿天生啲手指系有啲缺陷，一开始佢就用自己条脷嚟练习算盘计算。不过他因为怕被人取笑，所以不敢在人面前用条脷打算盘。各位评判先生，我有一个请求，请你们批准影儿用这个方法来完成余下的题目，请你们批准。 在我们的大会比赛章程度没有注明说参赛者不准用脷打算盘，主持你继续问题目吧。 是， 比赛继续，留神听清楚题目：23,230,745加4,525,528，答案几多？ 两位选手答案都正确。由于胜负未分，比赛要继续进行。问题四， 加油，李仪，唔好退缩啊！ 啊， 听清楚题目。7,869,5,528，再加4,480。 喂，医生。 哦， 医生你谂紧乜嘢啊？点解叫极你都唔应啊？ 哦，冇嘢，冇咩特别。 古古怪怪咁，医生你睇下，我已经跟智叔学识咗点样用算盘嚟计数啦。就俾你睇啊！一加一等于二。哎呀，弊啦，整到乱晒添。 以你咁嘅技术，有排都唔可以参加到全国珠算大赛啦。 全国珠算大赛， 专门我达到叻噶喎。嗱，你主啊， 幼兰 啊， 原来你真系喺呢度。 姐姐有听我解释啊， 啲功课做好晒未啊？ 我啱啱学识点样用算盘，日于利用算盘嚟计算术咯，好唔好啊？ 嗯，系咩？咁好啊，你就用算盘嚟做算术功课啊。 不过 等你用算盘计晒所有数之后，我先煮饭俾你食。嗯， 多谢晒，下次再光临啊。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我十分钟就回来，你们乖乖地在车上等我。 是是你说十分钟的，你一定要准时回来啊，医生。 没错啊，你不是一定要三点前入场的。 如果我们三点前和 Happy 一起入场，可以免费玩乐园入面所有机动游戏的。好耶好耶。 温馨宠物同乐日，带同宠物入场豁免入场费。 不过不知道 Happy 肯不肯乖乖地做宠物的。 就算要玩都等我做完正经嘢先玩咯。 哎， 我快翻嚟。 密室惊魂。 各位老细，我在这里先多谢大家拨勇光临啊！呢座就系 B 公司所有建筑中最先进嘅大厦，请各位细心参观啊！ 总之我一定要租最高嗰层，呢个系我公司搬嚟呢度嘅首要条件啊！ 啊，对唔住啊，诶咁嘅最高嗰层咧系会留翻嚟开始观景旋转餐厅嘅， 好简单啫，唔要你所讲嘅餐厅咪得咯。 冇咗景观餐厅咧，我唔会搬入嚟噶。仲有啊，我啊好忙噶，我一阵间咧仲要同总理食饭。 老实讲啊，我都冇咩时间嘅啫，晏啲我要赶去东京开个会。我唔会喺度耽误太耐，赶唔到火车。 我呢座大厦设计非常之独特，每层都有特别嘅主题，不如参观完之再决定啦。 点都好啦，我公司一定要租最高嗰层。 唔使急，呢个问题等阵我哋坐低慢慢倾啊。 老板啊， 啊，去我间房子倾。唔好意思啊，我要行开一阵啦，其他嘅事由我嘅秘书同大家讲解。 啊，一定要整个餐厅先得。 点啊？揾我有咩事啊？ 我帮你做咗切除脑干肿瘤手术，你应承过话会支付5000万医疗费。 医生，你救下我啊！我愿意俾5000万你，你一定要医翻好我，我仲有好紧要嘅事要做噶，我唔可以喺呢个时候死噶，医生。 你讲嘅重要嘅嘢就系起呢座大厦。 客杰克，你系讲过话要收5000万，不过呢个数目实在太唔合理啦，你只系帮我割除咗一粒豆咁大嘅肿瘤。 不过嗰粒豆差少少就已经将你变成植物人。 你点讲都冇用㗎啦，嗰笔医疗费我点都唔会俾你。话你知啊，我唔会使多一个冤枉钱㗎。 救返你条命所用嘅手术费都系冤枉钱。 话你听，钱我唔会俾。我讲嘅系咁多，走啦。啊，不如咁啦，我俾你喺我座大厦度开设诊所，免收你3年租，当系支付光5000万啦。 乜你呢座大厦真系有咁高嘅价值？ 系啦，顺便介绍埋你知啊。 医生搞乜嘢噶？咁耐都未翻。要主动出击捉医生翻嚟啊！ 不过黑杰克医生吩咐过，要我哋乖乖地喺度等佢。 咁系咪等到落完山门都冇所谓啊？ 啊！咁梗系唔可以啦，喂！ 医生， 哦，阿妹妹啊，你想去边度啊？ 我嚟呢度系要找我的医生的，而家佢应该喺呢座大厦里面同大厦嘅老板倾紧嘢啊！ 我哋嘅老板而家应该喺最高嗰层招呼紧一班商家朋友。 唔该晒。 喂，唔入得去噶。喂，翻出嚟啊！嘿，嘿，哎呀！有个细路女走最后呢，上紧楼上啊！尽快找回他回来啊。 蛤？不是啊，我。 哦，在那里啊。 咁多位老细，呢层叫做彩虹楼层。呢一层呢拥有大量的负离子。 是。 我刚才在小柱入面见到一个小女， 这座大厦都未曾正式启用就已经闹鬼，真是大吉利事咯。 喂，贝贝，你在做什么啊？我不是叫你乖乖地在车上等我回去的。 医生啊，哪有叫你这么迟都不回来啊？ 这个小女是谁来的？ 你看真一点，我不是小女啊，我今年已经18岁了。 喂，是啦，其他东西都是次要，最重要的安全措施啊。你都知啦，我间保险公司规模系全国数一数二嘅，如果有贼或者系火烛都好麻烦。 你提出咗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啊！今时今日，分分秒秒都有机会发生估计唔到嘅人为攻击同埋天灾人祸。不过放心啦，呢座大厦咧已经设置咗好特别嘅措施嚟保护各位老细嘅生命财产。 系啲咩设施咁巴闭啊？ 而家请各位老细利用呢一部高速电梯落翻去楼下先，阵跟我嚟啊！ 呢座大厦里边每一层咧都装咗闭路电视，每层有108部监察所有人嘅行动嘅。喂，咩事？ 哦，有一个细路女入咗喺大厦范围内。 那个细路女而家喺度，佢系其中一个客带嚟嘅。 呢座大厦 后天就闩门噶啦， 都系巴闭，好先进嘅，真系唔使。 搞乜噶？咁耐都未翻。 哎呀，点解我对耳仔咁痛噶？ 打喊路啦，咁样对耳就冇事。 各位老细啊，唔好阻大家咁多宝贵时间啊，请大家约略睇下啦。 哇，真系好阔落喎！ 唔只是地方阔落咁简单，雨梦啊，示范呢度嘅保安系统俾各位老细睇下啦。 老板啊，保安系统仲未完成噶噃， 我叫你做就做啦。 啊，咁啊， 咁多位老细，请入嚟呢间房先。嗱，呢度就系一号避难所，里边安装咗最先进嘅防护设备。好啦，雨，示范俾大家睇啊。 系，嗱，只要揿下呢个红色掣咧，防护墙就会自动闩埋。 哎呀！啊！发生咩事啊？ 而家我哋身处嘅房间同外界完全隔绝，可以抵御核武器攻击嘅防护墙总共有24幅咁多嘅。 得啦得啦，明白晒啦，快啲打翻开啲墙啦，好似俾人哋困住咁样，周身都唔自在啊！ 即刻打开佢。 想打开嗰阵呢，只要揿下呢个绿色掣咁就可以噶啦。系，就系咁简单嘅啫。哎呀，点解会咁嘅呢？ 喂，你搞乜嘢啊？快啲打翻开啲墙啊！ 奇啦， 到底咩事啊？ 佢唔知点解咧，打唔翻开噃。照计揿个掣应该开到。 医生嚟睇下。 俾我睇下啦。哦，因为工程进行中，切勿按动任何按钮，以免发生危险。 咩事啊？唔好话我知啲防护墙开唔关啊！ 唔系，只系因为啲掣。 唔系讲笑系嘛？我要你即刻开门放我出去啊！ 咁啊！ 走开啦！ 困我喺啲咁嘅地方，唔好讲笑啦！ 快啲联络外边嘅人，要打翻开啲门啊！ 呢度嘅电话未接驳好啊！ 我部手提电话冇信号，打唔到。 我嗰部都一样打唔到。 呢度系地牢嚟噶，而且仲有咁厚嘅防护墙挡住晒。 闭路电视咧， 唔使谂啦，冇灯着，即系未启动。 哎呀，唔可以喺里边开门嘅咩？ 快啲谂下办法啦！我要赶住搭嗰班新干线就快开车噶啦。 雨梦啊，你听住啊，你要负起晒全部责任。你点样搞噶？你仲坐喺个地下度做乜嘢啊？仲快啲谂办法解决！ 哎呀，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 你冷静啲啦！哎呀， 嚟啊，睇神我双眼！ 佢发生咩事啊？ 我估佢系因为密室恐惧症发作。俾佢静下，由佢瞓阵先。 啊！呢啲系咩声啊？ 哦，哎。 度嘅空气被抽紧出去外面啊！ 呢、這个咁嘅设计系怕室内被有毒气体污染而设。 点解呢度净系得呢样嘢有效噶？ 放我出去啊！我唔想喺度啊！点样先开到啲防护墙啊？ 有咩办法可以阻止啲空气排出去啊？ 你问我，我问边个啊？嘥气啦！一睇就知佢得爆口，解决唔到问题噶啦。第嚟我哋都走甩噶啦，实体局势喺呢度。 点解你会咁冇斗志嘅？咁容易就心灰意冷啊？ 细路女咪多嘴啊！呢度个空气越嚟越少啦。 咪咁怒气啦！呢度咁多人，我谂最嘥空气嗰个就系你啦。错误啊！停止啊！停止啊！ 好烦啊！塞住佢个鼻啊！ 佢会窒息噶。 少一个人嘅话，呢间房嘅空气就可以用耐啲啊！ 好过分啊！ 我唔想死啊！我唔想咁快就死啊！ 就算系死啊，都比我食餐好嘅至死啦、 啊！有蓝啊 ，Happy 有蓝。 哦，喂 ，Happy 啊！ 好啦，咁可以支持多一阵。 呢幅防护墙里面有接驳好嘅电线，只要能够切断啲电线，防护墙就可以打翻开啊！ 嘥气啦，幅墙咁厚，用咩方法搵到条电线、啊？ 就算俾你搵到，都冇工具切断佢啦。 热狗就有一只。 咁细嘅手术都可以作穿腹墙， 收翻埋佢啦！一把咁嘅刀啊，有咩用？ 乜嘢都唔做，只得把口喺度制造噪音，又可以出到去？ 你用咩办法可以知道条电线嘅位置啊？ 系咁拍下拍下就知条电线喺边啊？ 等佢揾得嚟，我哋都焗死咯！ 是不是有个小女入咗嚟啊？ 做大厦冇人㗎喇喎，社长同嗰班客人应该走晒啦。 但培培应该里面未走㗎、啊哎。喂喂喂。 阿妹返嚟啊，又有一个。 哎我好饿啦，俾水我饮啊。 最衰个电话打唔通啦，唔系就可以叫铁路局延迟嗰班火车啦。 我哋死咗之后，上面啲人咪成日都喺我度行来行去。 有人， 孔雀室啊，有一个细路闯咗入嚟啊！ 哦，啊，佢喺度。 搞嚟都冇用啦，嘥气，我哋死梗喺呢度噶咯。 口渴啦，水啊，俾水我饮啦。 静啲得唔得啊？ 哎呀！ 喂 好辛苦啊！ 再系咁样落去缺氧嘅话，就算有翻条命出去，脑部都会受好大创伤。条电线喺边啊？呢度啊， 系咪已经揾到啦？ 系啊，喺呢度。 系啦，如果错咗会点噶？ 如果错咗嘅，呢个密室就系我哋嘅葬身之地。 快啲啦，用力啦，快脆啲啊！ 唔得噶， 但力得滞，刀尖会断。 医生啊，如果你令我以后可以吃得翻嘢咧，我愿意俾10,000你噶，医生。 如果我有命出到去嘅，我都一样会俾10,000你噶。 只要我唔使死喺呢度，我俾够1亿日元都冇所谓噶。 我都系啊，我会将争你嘅医疗费全数俾翻你。 佩佩，你要支持住啊！弊啦，已经到咗极限。我的手指麻痹晒，激气， 小妹妹啊，靠晒你啦！ 你系拯救我哋嘅天使嚟噶！ 你如果揾到人嚟救我哋咧，我就请你食嘢，食乜嘢都得噶，小妹妹。 一杯就借个散眼瞓两集嗰时。 你曾经话过有命出翻嚟就俾1亿我，你就应承俾5,000,000。至于你哋每人1,000,000，系咪？ 当时因为冇勇气，我情急之下至咁讲。 我当时神志好模糊啊！ 口讲边度算数噶？1,000,000咁大笔钱，我点会俾你？ 有文件签晒名，抌埋印就话啫。 录影带录低咗嘅嘢，应该有法律效用噶嘛？睇啊！ 我俾够1亿日元你都冇所谓。 我都系啊，我会将争你嘅医疗费全数俾翻你。 趁火打劫，趁火打劫啊！ 我散咗冇得玩啊！ 想玩刺激嘅游戏啫嘛，你哋今日嘅体验咪已经够晒刺激？ 我一啲都唔惊，系啲大人惊啫嘛。 咁又系。荒野自救， 医生，医生，你看有好多可爱的袋鼠啊！袋鼠好得意，佢哋会跳入妈妈个袋度瞓晏噶。得闲嘅时候会同啲树熊一齐玩，仲会跳落水同一大班鸭追晒佢哋游水。 我哋今次嚟唔系玩。 啦啦啦！我知啦，医生，个病人屋企系咪好远噶？ 是啊，离加拿斯先生的农场做一大段路程。 咁又话，不如我哋架车泊埋一边，睇完啲树熊先至继续启程啦。 冇错，就系咁啊！夏杰克，你听到啦，我而家无端端发高烧，成个人好辛苦啊！实系你手术失败搞到咁样嘅。唔好乱讲，我嘅手术好成功啊！我已经睇过好多个医生，但系个个都唔知道我咩病。唔止咁啊，我而家全身仲出咗好多红色嘅斑点添。出咗好多红色斑点，我唔理啊！你真系同我讲嚟，如果唔系，我会将佢变成国际问题。 哇啊！医生嚟睇下。 园里面一定有好多好得意嘅树熊同埋袋鼠嘅，我想入去睇啊！ 冇咁啦，我有紧要嘢要做噶。 唔知婆婆要去，要去 啊！ 好啦好啦，下咗。 好耶！ 喂。系咁，拜托你啦。 咦、哎，多谢你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凌千金噶啦。 你搞错啦，我唔系医生个女人，我系佢太太先啱啊。 你系佢太太？ 如果难搞嘅话，我可能两三日先翻到嚟嘅。你记住唔好白验，玩完之后乖乖地翻酒店啦。 得啦，我知啦。事不宜迟啦，我即刻去探 险。喂，等阵啊！你唔可以入去里面噶！ 唔好走啊，等埋我！哎呀，树熊，我而家上嚟探你哋啊！你哋好可爱啊，唔知道可唔可以俾我抱下咧？ 喂，你唔好爬上去啊！ 我只系抱一阵啫。 哎呀，唔该。 都行咗成个钟噶啦，一个油站都唔见嘅。就嚟冇油添。咁嘅。点解啲羊会咁？加拿斯先生，有冇人喺度啊？喂，你做咩？咁样嘅，究竟系因为心脏麻痹，定系中咗强力毒药而令脑细胞死亡？ 你就是老爷等紧的那个医生了，不过太迟了，几个钟头之前老爷的病突然发作。 你是谁？ 你说我？我是你这里的工人。我说你知道，现在只是走正我一个，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怪病来的，你的羊和马都没命，医生一听到连看病都不敢看。慢 着，你出去哪里？ 放手啊，快点放手啊。 你这红斑。喂，不要走啊。你到底想去边啊？ 走唔通留呢度咩？我冇咁蠢啊，我要离开呢度啊！ 你唔好走啊！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染咗传染病啊！啊！又用晒添， 睇下呢只树熊真系好可爱啊！ 好啦，我哋要翻酒店。 我哋唔系要翻酒店啊，你应该车我去嗰个病人嘅屋企。 去嗰个病人嗰度？ 你照我说话做就得噶啦。 系啦，系咁，我哋要行边一面噶？ 我谂一路直行啩，你暂时沿住条路直行先啦。 咁啊，地址喺边度噶？ 我唔知啊。 咁个病人叫咩名啊？ 唔记得咗啦。 啊，哎呀！ 啲油终于用晒啦，点算好咧？ 仲有好远路先至翻到去。 哎呀，都唔知佢系咪傻嘅，我先至冇咁得闲陪你喺度玩。 我买完啦，点算啊？ 睇嚟我嘅谂法都系太过天真。仲以为一定有私家车或者私人飞机经过呢度添。 医生，你究竟喺边度啊？医生，系咩声啊？ 先好彩咁啱早到一步咋， 我就因为见到叔叔你先吓咗一跳咋，我仲以为遇到狮子定系红人添。 吓亲你唔好意思话、啊，我打电话联络个酒店噶啦，你讲嗰个朋友似乎仲未翻到酒店噃、啊，我话留咗口信噶啦，应该冇咩问题嘅。 叔叔，你头先一个人喺荒山野岭做乜嘢？ 监视嗰啲野狗咯，佢哋好似豺狼咁，我要监视佢哋噶嘛。 野狗，我 Happy， 呢只狗叫做 Lucky 啊，系我个好拍档嚟嘅。 医生就冇咗我喺身边帮佢，一定系好多嘢做唔到噶。不如咁啊，叔叔你陪我去揾医生啦。 我唔系想帮你啊，但系你连嗰个病叫咩名都唔知道。嗯，喂。你又唔使咁担心嘅，我叫啲朋友同你打听下啦。嗯。 嗯。 点解会咁噶？啊，嗰群野狗完全唔见晒嘅。 叔叔啊，你讲嗰啲野狗真系咁可恶噶咩？ 冇错啦，尤其是对我哋开牧场嘅人嚟讲添。他们很多年前跟随着人类来到这里，不过后来他们越来越凶残，不单止经常袭击家畜，而且伤害人类。为了对付那些野狗，我们要轮流接班去监视他们的行踪。如果班野狗同人类好似你哋嘅关系咁好，就少好多麻烦嘅。 身处喺一个不知名嘅地方，沿途只系得我一个孤独咁行。肚饿就靠路边的野草充饥，想找个有瓦遮头的地方休息，简直是妄想。行1:20，我觉得我的左下腹非常痛，一分钟才恢复正常。同一人下 下午6:40，我右下腹感到痛楚，而且仲发烧。我怀疑我系盲肠炎，或者系穿孔性腹膜炎。我用随身携带嘅工具检查，但系冇发现任何异样。虽然帮自己注射咗抗生素，不过咩用都冇。清晨5:30，虽然腹部再冇痛楚，不过仲有发烧，而且度数高咗，身体亦都唔可以活动自如。唔通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ucky， 我而家整紧好好味嘅咖喱啊，好快食得噶啦！哦，咖喱？ 系啊。我去紧加拿斯先生嘅牧场。 啊，加拿斯啊，系加拿斯啊，好嘢！我记得个病人个名啦。 叫到咁大声咩事啊？ 系加拿斯先生，个病人咧叫做加拿斯啊，我终于记起啦，医生就要去帮佢睇病。 你话加拿斯啊嘛？我识佢，佢个牧场喺南部离开呢度大约300公里啫。 加拿斯一样，加拿斯所患的果然是传染病，还传染埋我添。我肚咁痛啊，好痛！我的身体究竟发生紧咩事啊？唔可以心急，我要冷静啲，我要想清楚点做。首先是右边痛，跟着是左边，觉得痛的位置不定，这样的症状我是第一次见，难道我会就这样没命？啊，患处会周围移动，我搞错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要检查多次。果然是某一种生物身体的一部分。这种是球属激包虫。没错，我腹部感痛和发烧全部都是这种寄生虫所导致。这种寄生虫在我腹部周围走动，想咬穿我肚皮。 哎呀，咁你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啦吓。冇进展啊，我问过几个朋友噶啦，佢哋话2-3日前已经同加拿斯失去联络啦。 啊，咁点算好啊？医生会唔会有事噶？ 皮肤出现咗红斑，呢种寄生虫可以喺体内自由走动，而且毒性亦都好强，系新品种嘅球属激包虫。由于佢是新品种，所以呢度嘅医院完全对付唔到佢。喺凌晨0:15，我开始进行剖腹手术，目的系清除呢种虫。手术开始。佩佩，如果而家喺度就好啦。你即管我咧，我好快就捉到你啦。应该系匿埋喺腹膜下边，系咩嚟？好大条！而家应该冇事。啊？系咩声？一定是啲血腥味吸引咗佢哋嚟。 等阵，唔好走埋嚟，等我做埋个手术，先慢慢同你哋玩。如果佢哋一齐攻击我嘅话，到时我一定冇命。我就完好个伤口啦，等多阵啦。 人死亡的传染病已经找出原因，引发今次传染病估计是因为使用过量农药，导致突然变异的新种球属激包虫。这种虫可以寄生在动物的体内，放出强烈毒素，令动物在短时间之内无命，而专家认为源头应该是野狗，然后再经过农业用水，令到人类和动物受到感染，传染速度很快，已经扩散开。 意思啊，我哋之前麻烦咗你咁多，而家仲要你送埋我哋去机场添。 唔好咁客气，今次全靠你咋？你系我哋附近一带嘅救命恩人。讲开又讲啊，嗰啲野狗真系麻烦嘅，竟然带啲咁嘅病俾我哋。 我喺度谂，真正嘅罪魁祸首系咪真系啲野狗？ 啊！ 人类散播嘅恶毒种子，最终令自己尝翻恶果。而家谂我，的确好讽刺。 有时间你带埋 Lucky 嚟我屋企玩啦。 好啊，咁到时就打搅晒你啦。 好嘢。大好きよ、あなたと一つになれるのなら、こんな。幸せはないわ。ずっと会いたくて待ってたの。網の上に優しく寝かせて、あなたにほてらされて私。